喂，都唔使倒数完就已经讲一次啦，因为一早已经出咗 post 啦，同埋而家我发现咧，以前成日都论尽嘅咧，就系因为个 Safari 嘅 browser 咧，成日都update 佢个 security 好强咧，就成日问你系咪 robot 啊，要拣好多幅图先至俾你 update 你个 status 嘅，尤其是你 post link 咧。咁但系而家用个 Firefox 嗰个 browser 咧，佢就次次都冇事，所以而家快好多啦已经。咦，今日早少少嘅原因咧，就系即系因为而家比较时间多喺 office 咧，咁啊一早已经翻嚟预备咧，咁啊所以怀念早啲咯，咁啊就唔因为发觉早啲开始咧，就好似有啲平时冇机会入到嚟嘅 live 嘅朋友咧，就多咗人入咗嚟啊。原因就系之前好多人都嫌夜啦，听朝要翻工啦，咁同埋听朝更加大家要。好早出门口啦，假如去正总嘅话，同埋而家个运动不停都咁变紧咧，咁究竟系咪喺正总咧？因为正总听日冇人翻工嘅，咁啊究竟系点嘅咧？咁啊大家要 update 下 brainstorming。因为咧以我嘅观察咧，好似早少少咧。有少少啲人唔同咗，好似多少少生面口，咁可能佢哋都话佢系平时听 archive 多咁样，咁所以早少少咯，如果得嘅话， 大力水手七百八十九探长好，封锁里面报道， 喂 ，hello， 龙探长好，大家好 ，Ultraman 数九十六号位 ，hello，Huge Land Huge Landy。Mandy麦奇探长和各位， 喂 ，hello， 狂嗨，大家好 ，Mio Leap Hi 探长好 ，hello， 大家好 ，Alan Chum 探长好，咁快不合作运动就提前开 show，Anderson Anderson Hi Terry Tong 探长各位好 ，Timono Hello，Vincent Wong 大家好 ，Anderson Anderson 大家登记咗选民未？ 系呢、這个次次都有大家帮手睇睇啊，咁我次次。都提緊㗎啦，次都讲起码讲一句半句嘅。咁今日我嘅议题呢，即係我要讲嘅内容呢，就包括呢讲下即係重夺立法会嘅重要性。因为头先睇新聞同埋睇一啲网上流传嘅片呢，即係简直好令人愤怒。即係讲莫乃光嗰單呢，唔知你有唔睇到。 Vincent 王未收 听， 蛇王听，喜极而泣嘅表情。 OK， 嗱，有几个真系好生面口嘅，Anderson 啦，即系呢排先见过嘅，好似系嘛，定系第一次留言，我都冇乜印象。咁啊 ，Timono 嗰啲嘅成日见啦，Dominic 嗰啲嘅成日见啦 ，Hilton 今日次次佢都系最快 say hi 嘅，咁大力水手都系啦。咁 Solomon 咧，我已经冇见你一排啦。咁啊，我记得你又嚟网聚，你唔嗰位 Solomon 咧？咁啊，另外 Mandy Mac 呢排晚都见到佢嘅，即係开春 live 都见到佢嘅，多谢你先啦。咁啊 ，Mio Yip 咧又系好生面口嘅，就好似好少喺 live 度留言嘅。咁 Alan Chum 都耐唔耐见到佢，呢排都算多咁样。喂，不合作运动咧个定义好广泛嘅，即系例如搭地铁啊咁嗰啲，例如唔交税啊，或者例如即系如果啲做公职人员，即系嗰啲公共事务者咧。就更加可以发挥到啦，例如巴士司机按章工作啦，即係唔爬头唔越线埋站先至停埋站先至停车开门上落，咁呢啲全部都係不合作运动之一嚟嘅。咦，而家不停都有呢啲关于呢个新聞，就係而家苹果是正式要收钱未嘅咧，应该差唔多啦，$3系咪？哦，第一次开腔就系嗰个梁令杰啊，梁令杰系边个？拉马监制先，梁令杰系边个啊？黄衫黄雨褛嗰个 ，OK， 嗱佢开咗声咧就唔同讲法啦。咁连佢都斥责政府不仁不义咧。即系唔希望再生悲剧咧，咁我觉得即系 系咯，即系佢终于都出声啦。咁即系既然佢都系勇敢咁样面对咧，即系大家可以鼓励下佢啦。咁但系有冇人知道嗰位陈同佳案嗰位女受害人屋企人有冇出过嚟咧？听讲又话被旅行咗，唔知真定假，有冇咁邪恶咧？ Mandy Mac 有睇莫乃光片，上 FB 民建联可看到 Mandy Mac message retracted， 美男孩。 上 Facebook 民建联可看到，即系你只系上民建联嘅 Facebook 个 page 系咪咁意思啊？咁啊 ，Hello 阿 May， 好耐冇见你喺度，咁早入咗嚟，平时多数你都系留言或者喺 Facebook 嗰度 say hi 嘅，或者like 嘅。呢排好忙啊，份工。 Mio VP, I am a Hong Kongers. Live singing support, Mandy Mackay. 喂 ，OK，thank you 啊，即系我觉得今次咧呢个运动咧，即系每个华埠咧都有几百人已经好多噶啦，因为我记得，我去加拿大温哥华六四咧都系得一百人都冇嘅，应该即系一百人左右啦，我估。定係多過一百啊？唔知咁，但係即係六四嗰啲咁傳統嘅，咁同埋人哋警方開曬路嘅，又嗰排天氣又幾好嘅，應該會好多人嘅。但係好似都唔夠即係今次咁 at hot 嗰啲嘅情況，因為呢單嘢係即係大家見到個電視畫面，甚至乎以前係香港人，甚至乎日本有啲更加同當地嘅左翼團體都有搞活動嘅，即係咁，我覺得。即其实是一个现代人的共识来的啦，就不明白为什么呢，有些人专登唱反调的，即是又例如那些学生很暴力啊，因为有看过一条一个茶餐厅老板的一条片呢，就带埋部机呢夜晚黑呢就去中环呢就 show 给大家看啲学生有几咁暴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条片，就笑死人。 Jerry Cantone， hello 探长，美男系啊，而家份工劲忙。 Oh, okay. Leo Reply had been following you since 2002。Hugeland、oh. 有位男艺人对夺桥嗰位男子又系用探长过高地雕佢唔顾亲人感受。 系。 And 抽水果班系冚家铲。 即系点啊？消化先，因为我睇紧上面，因为 Jerry Cantone 未见过你，喂，即系多谢你入嚟啊 ，live 啊，讲两句，谂下 ，brainstorming 下。咁啊，系啦，尾你转咗工又真系忙咗好多。阿 Mio Yip 咧就系、是，原来你听开城寨嗰边都有 follow 嘅，多谢。咁 Huge Land 咧就话咩咧？我读多次。 有位男艺人对夺桥嗰位男子又系用探长过高地雕，佢唔顾亲人感受。 系。 And 抽水果班系冚家铲。 系。咁即系点啊？男艺人抽水嗰班冚家铲。我冇话冚家铲，我觉得抽水嗰班抽咩水啊？你思系，即系我觉得系消费，唔系我唔系话抽水，即系我觉得唔使过分咁样去咁滥情啫。因为好多时就算冇呢个人咧，我哋都要一样咁嘅情操，都系一样咁样要声讨呢个政府噶嘛，系咪？即系我觉得情绪。是应该有，但是呢我觉得 over 咗呢就会影响成个运动。我觉得政府最冷静，不是最难搞就是啲人冷静。即是如果你啲人好激情嘅好煽情嘅，其实即是又重复返不停咁重复，即是有黄毓民呢啲人出嚟帮手，咁就搞掂㗎啦。成个运动啲人又分化啦，斗屌啦，斗角籍啦，同埋可以喺度即是因为某些同自己不啱心意的团体出咗嚟，又可以去杯葛佢。咁、那个团体经常都是背后是泛民㗎嘛。咁所以我真係唔鼓励大家咩都将个情绪飙到最高囉。即係上次有个人呢就更加 highlight 咗我上次嗰个狗吹呢嘅重点。咁我咁啱呢就係讲緊几样嘢。唔知嗰次类似一个 conclusion 啦，咁所以好精简咁样。讲晒，即系我讲紧香港啲人咧，即系个情绪阔度好阔嘅，即系例如素未谋面又 有献花啦，或者或者对一啲官做嘅行为又就佢卵巢癌去死全家啦，咁样即系我觉得即系唔使咁咯，真系即系你要咁样，我当然我管唔到，即系或者我冇乜意见嘅，咁但系我觉得咁样系唔系办法咯，即系我觉得唔应该系摆咁多个人感情落去一个社运嗰度咯。咁你一讲就讲，唔通冇咩？咁啊冇人叫你冇，我话冇 over 啫。咁同埋你觉得我咁样讲咧系道德高地咩？我又唔觉喎，有几高咧？即系我冇话嗰啲人嗰啲情趣道德低地喎。咁啊，即系证明你或者我啦，即系表达得唔清楚啦。即系同埋你系夹硬就话我话跳桥嗰个人用我嘅道德高地，用我个。高地去屌人哋，唔顾亲人感受咁样，即系呢啲好明显你就唔谅解，即系唔知我讲乜，直头系咁你仲话成日自己睇印度片好捻高层次咁样，我真系冇你扶啦呢啲真系。 Mercury Hello Joyce Sham Hi 探长 Hugh Grant 其实条命系个夺桥男子，佢行先都应该系想俾后来者消费。 哇！我觉得你咁讲仲凉薄啊，即系有冇人死间咁样系要嚟俾人消费嘅咧？即系我探讨下先，因为我从来都唔识得有啲自杀过唔死得嘅人同我讲佢系咪为咗咁样为咗俾人消费而自杀咯？即系可能你咁高层次先明咯，我就真系我幻想唔到啊！直头系究竟有冇咧？真系。即系大家谂下啦，即系如果即系咁有决心就轻生，系咪即系为咗单件事咧？咁有啲为情自杀嗰啲就系嘅，或者争人钱走投无路都系。咁但系咪一件事可以足以？哇！我死嚟都系为咗俾人消费，呢个真系令我好震惊啊！你咁嘅讲法，真系通咗个盲肠啊！简直系。 J Lens Hi， 喂 ，Hello JJ， 唔知你早咗开始， 啊、 我刚入嚟 Hugh Land， 所以我用咗应该 秒叶 $10 and oil like your channel， 新嘅 perspective， 莫管教下探长， 系，喂，咁好啦，即系大家都睇嘢角度都差唔多。 Mandy Mac 上次探长问大家。香港那些艺人冇翻大陆揾钱，又不向大陆献媚，朵姐出了声啦，有冇听啊？ 我有听嘅，咁我见到人哋系影啊，唔系，即系得佢一幅相咁啊，好似系录咗个现场佢节目嘅，咁啊，即系呢啲咪心水清咯，系咪？即系有时观察啲嘢咧，你系即系大家讲喺娱乐圈，讲喺艺人咧。咁即系唔好跟车咁贴咯，即系有记录噶嘛，有啲嘢，即系有啲人好中意啊嗰、那个啊周星驰嗰套戏嗰个陈国军，话因为有啲好中意李小龙啊，中意埋佢咁样。咁我谂佢呢镬都麻烦咧。大家知唔知边个叫陈国军咧？因为真系呢扑出嚟柒噶，真系冇人帮佢。咁啊，一阵分析一下呢啲人扑出嚟柒嘅艺人系究竟咩心态啦。Mullen Gao， 系咪咁读啊？喂 ，Hello， 探长啊，你叫我有位朋友成日叫我探长嘅，你系咪因为打错咗咧 ？Hugh Grant 高地两个字系用嚟立人嘅，白君龙 ，Hello 探长 ，Owen Lee Hi 探长，监制猫猫，大家好。 咁而家我觉得嗰位朋友，即系跳楼嗰位朋友，佢出咗嚟，即系都系对政府好不满咁样。咁我觉得大家咪继续消费咯。如果要消费嘅话，咁啊，即系我都上次都讲明啦，即系直至到人哋屋企人出咗嚟表态先啦。咁啊，真系出咗嚟啦。即系其实我讲啲嘢咧，好快又中噶啦，真系，即系唔系话认屎认屁嘅。咁啱又系。 即系都姐嗰单嘢又系啦，即系其实佢讲咗好 mile 啫嘛，即系正常人嘅一个表态，同埋甚至乎或者经过一件大事，出翻嚟喺度，即系平复翻自己心理，因为见到一啲太大冲击嘅嘢，都应该讲嘅，即系好正常嘅人嚟嘅。咁但系可惜香港嗰啲艺人咧，就真系唔知点解有咁嘅本能咧，即系惊死惊到咧。连一个正常人嘅情绪或者正常嘅感情都冇啊，可以话系。但系唱歌又好 over 嗰啲感情，做戏又 over 晒嗰啲演技，唔知点解真系好得意。 Mocklin Garlett Minter, Hugh Grant, Hugh Grant Wong, 谢问老公陈国坤 Steven M A C A U 两个字表忠 ，Vincent Wong 娱乐圈李佳森都有表弟派 ，John 及 Nick 及 Brown 探长好。 啊，李佳森都有啊，李佳森 Alipay 个代言人嚟噶，咁啊真系祝佢好运啦。咁李佳森咧，我都曾经高度。咁样赞赏佢嘅，因为我同佢都做过嘢嘅，即係一起睇一套电视剧做过嘢。咁呢点解会赞佢呢？因为佢即係都几有心思嘅佢个人。因为我觉得艺人呢成日都俾佢旁边嗰啲前呼后拥嗰啲人呢，即係令到佢产生咗个人嘅弱点啊，即係觉得嗰啲人低自己一截嘅，因为事实上嗰啲前呼后拥嗰啲人呢就甘心俾人哋觉得佢低自己一截嘅。咁所以即係其实成个社会都係咁啊，个运作都一样嘅。即係点解会有极权呢？就係因为一般嘅市民呢或者人民呢都当自己低咗一截呢，就助长咗极权。咁娱乐圈嘅人多数都係咁啦，大家睇到即係做返一个正常人嘅机会或者做返正常嘅胆量都冇嘅。咁所以佢哋嗰啲即係喺大陆做嘢嗰啲人未，即係譬如剛才有人讲表忠咁样，咁我啲表忠嗰啲呢就真係坚察嘅，老实实陈国坤嗰啲佢除咗扮李小龙，咁冇乜机会做第啲角色㗎喇。咁大陆都有第啲角色俾佢做嘅，咁长期都喺大陆拍片啦。咁於是乎呢佢可能资讯又封锁啦，可能佢又唔識翻墙啦，又或者根本上佢冇乜香港朋友㗎啦已经。咁所以佢已经基本上变咗个大陆匿嘅时候呢，即係喺咁嘅背景底下呢，我係有少少同情呢啲人嘅，即係同情佢啊真係阴公啊，即係明明香港有咁多相对咁多自由，你又唔选择，就为咗食碗饭就走咗上去呢做一个即係人哋要攞条命嚟换取嘅言论自由，或者攞条命嚟换取嘅思想自由啊，但你自己走入个老鼠笼搵住自己咁戇鳩嘅。咁我同情佢嘅地方呢就係、是、即係讲呢啲咁嘅嘢呢，纯粹就係全日都係喺上面，即係俾嗰啲气氛啦，嗰啲老细啦，俾嗰啲好自私嘅片主啦，或者佢接触到嘅人呢fix 咗。咁我觉得喂要表忠喎，因为有好我認識好多人喺大陆做嘢呢，甚至乎做演员呢，即係唔出声冇人话佢哑，根本就係、是。即係你使乜又表忠又成做埋咁核突嘅嘢啫，即係证明呢个人本身牛屎底，即係牛屎飞又最主要做埋呢嘢㗎啦。咁呢但係即係我觉得其实一啲都唔奇嘅，咁反而呢即係我觉得呢最难堪呢就係、是、未有个喺横店嗰度住嘅日本仔呢喺大陆做 KFA 嘅。咁佢专系做日军，专系最尾俾人撕开两边啊，俾人即系当即系片几下刀啊，炸弹爆烂咗，即系死过无数次。我谂佢死嘅次数仲多过喺日本拍咸蛋超人嗰啲怪兽。咁咧，我谂嗰个人咧，因为长期都喺上面，好似话衫都唔使换啊，又唔使瞓，就唔使租地方住嘅。因为咧，日本拍嗰啲咁嘅手撕日本仔嗰啲日本鬼嗰啲剧咧，就连住落，即系个个导演，即系根本上佢系真日本人，识讲日本话，识讲一句支那人系冇一个无辜嘅，即系做嗰个角色嘅。咁通常都冇机会瞓觉嘅，即系早几年，而家好似少咗呢啲咁嘅剧啦。应该我谂嗰啲日本人咧。都是一样变咗大陆匿㗎啦，即係又係觉得日本恰中国啦，又日本要认错啦，钓鱼岛是日本的啦，是中国的啦，咁样 甚至乎苍井空啊，属于中国嘅。我谂嗰啲架仔都认同噶啦，因为你长期喺上面啊嘛，即系你都冇机会去作为一个有独立思考嘅人去思考你见到面前嘅嘢系咪真嘅，即系啲人讲嘢为咗乜嘅，即系上面好多新闻媒体，甚至乎好多压力都系嚟自官方。咁佢嘅主旋律系点咧？啲人咧就系冇灵魂咁样跟住佢咁样唱咧，咁好难唔成为一个咁嘅艺人咯。我觉得 Hello Cat 梁先生以死明志，目的都系想唤醒香港人。佢死之前系连灯开过 closed， 话自己觉得将来都冇咩希望。所以不如为香港做翻啲嘢，嗰阵都有劝佢唔好死，但佢都冇再回应，同埋好快被 admin delete post Stephen、okay. M A C A U 理解心照人投票之嘛、Stephen M A C A U 跟住就俾大陆班扑街话佢港独咯， 投票都港独， 信翻捻到上去就变民族英雄噶啦。Aris 长探长好，咦阿俊都喺度喎。 阿俊啊，边个阿俊啊？你识噶？阿 Steve， 阿 Stephen McCall， 哦 ，OK。 Huge land， 我睇咁多印度片 ，and 五拍剧透，我个心里边已经有好多个剧本容纳到五个高地。探长，你个高地系我啲剧本里边其中一个，亦因为剧本多，所以我冇中郁文照。阿运会今日是连灯仔搞活动，叫人自出装备、食物和水，话和平唔会被捕，但又话如被捕要自己负责。因没有申请活动认证，我唔会去咯。 哦，点解呢？其实你如果唔系冲击啊，你一条友冇 friend 咧，或者唔认啲 friend 咧，你系冇事嘅。即系可能会有啲风险嘅，相信系。哦，你话九展阿俊，即系系阿俊喺上面，系你系啊？哦，你系阿力，原来 OK， 用真名啊，竟然喂，系咯，阿俊又喺度，力又喺度。喂，就系、是、得啦，其实 Huge Land 咧应该系老萧嗰度同佢困啊嘛，屌你咁有料，即系简直浪费咗你嘅独立性啊，简直系。OK， 阿 Mandy Mac， Huge Land 五好超过30人， 唔超过30人都叫做唔系集会，唔系啩？咁松嘅咩？我知道係唱圣诗呢就简直係成为另外一隻今天我嚟㗎啦，即係将会升 Hallelujah 呢就係、是、即係新嘅今天我嚟嘅，即係甚至乎将来喺球场都可能升 Hallelujah。咁於是乎呢，我要喺度同呢个六大邪教嘅其中两大宗教呢咩升格返啦，唔好叫邪教。即六大宗教里面嘅两个唔系邪教咧，就道歉，因为咧之前嗰晚咧，即前晚咧，我就将佢定性咗为六大邪教。咁原因咧就系、是、竟然接受咗林郑嘅道歉。咁点知咧，发觉即佢嘅信众咧，突然间点会收货啫？即你使乜咁快走咗嚟柒咗去话接受啫？我觉得咁见到咧，大家都唔接受嘅时候咧，咁佢咪即都系。好精明嘅计算机嚟嘅啫，即系你嘅信众如果流失嘅话咧，就好大镬噶啦嘛。因为开一间教会或者一个宗教点样 run 咧，就系靠信众噶嘛。因为本身你个宗教唔系一间公司，你系一个教会，你系服务人嘅，就甚至乎令到好多人信耶稣嘅。咁群众系基础嚟噶嘛，应该系。咁所以有见及此咧，咁咧佢咧就亦都要促使政府咧系要。回应嗰几样嘢，就包括被捕嘅人士点样定性啦，同埋成个运动系点样定性啦，即系几样嘢嘅，即系同民阵差唔多啦。民阵有五样嘢，好似佢得两样嘢啫。咁啊，所以由椰林就变翻椰青咯，即系喺我把尺嗰度。 Huge Land 嗱，探长有反应先好玩加埋 White Pond 游戏， 大家好，好 Kit， 三人以上都是集会。 是啊，好像三人不是三十。刚才你是不是都是你讲的三十人？是很有智慧的那一讲的。咁我相信啊 ，Hawkcat 多啲，我记得系三人以上嘅，唔系三十嘅。喂，咁系咯，即系我觉得，因为咧，今次升 Hallelujah 底下咧，就令到好多椰青咧，可以借呢个机会咧，即系可以令到大家更加认识主耶稣啦，令到大家识得多啲机会识得认识神啊。咁啊，借呢个媒介咧，就叫佢哋翻教会嘅。咁所以。我觉得呢样 OK 啊，即係大家有个交换，即係有个动机好明显，即係除咗公义之外啊，仲有一个实际嘅利益，咁啊灵舍要做多啲嘢嘅。咁我觉得教会都係为咗佢自己嘅利益而行出嚟，或者而声讨政府呢，呢个都係一个好事嚟嘅。好波啦，总之。 校运会非法集合。有机会被捕，唔知道有几多少人袭击，唔想中招。Alan 长探长有冇啲对天日节预计情况？ 嗱，其实咧我都掌握唔到，因为咧最主要咧，听日系政府即系政总系冇人翻工嘅，即系佢专登摆空城计咧，就系想避咗嗰啲人。咁但系佢又太唔了解民情啦，即系你政总冇人。咁啊，礼宾府有冇人呢？我想知。咁中联办有冇人呢？又甚至乎啊，差馆有冇人呢？喂，你而家几个火头，几个要求，都同呢几个 party 有关嘅。我觉得最近最大机会就系去警察总部咯，即系军地厂街嗰边咯。咁啊，其次咧又去礼宾府咯。我觉得两边都有可能发生，又甚至乎咧，你要冇一个人去申请呢个集会，又甚至乎冇人牵头咁样，咁可能两边都有人去咧。即係如果救人嘅话，咁所以唔会因为政总冇人而唔出嚟囉。咁当然好似 Owen Liu 好驚俾人拉嘅朋友呢，我都体谅嘅，即係咁你有你嘅打算，咁可能你跟返民阵有你认为有申请集会先至去嘅。咁对一啲驚中招嘅人都一个大嘅考虑嚟嘅。咁所以呢今日嘅标题呢就係话，即系我个 caption 咧，就系话如果冇民阵，系咪唔出嚟咧？咁样我点解咁写呢个标题咧？其实晏昼写咗噶啦，有少少唔 update 嘅，因为咧夜晚就已经升咗级啦。咁样咁于是乎，我觉得我专登想回应翻咧，当民阵个记者会啊，唔系泛民嗰个记者会咧，就话留翻七一啦。咁样，我觉得嗰啲反应咧，接近有一半咧都喺度狂插嘅。就边度忍到七一啫？咁样又话又轻轻放过咗佢，镬都系咁。即系觉得，如果你真系有心去示威，或者有心去同政府过唔去，即系要去还翻啲嘢俾我哋嘅时候，咁你自己都可以出嚟噶嘛？即系你一个人代表自己，你唔好同两个朋友以上，即系三个人一齐行。咁佢真系吹你唔涨，顶多俾你查下身份证，佢咩都做唔到噶咯。佢冇得塌你喎，如果你唔帶嘢出嚟嘅時候，咁甚至乎你又唱啊聖詩咁樣，即係完全係各色其色，其實佢仲難搞囉，即係仲難搞個民陣囉。咁所以呢我就專登呢咁講，就勸一啲呢即係覺得民陣又俾你害死呀，民陣又太軟弱呀，民陣又放過政府呀嘛，即係覺得呢啲人呢你應該自己諗下呢，即係冇民陣係咪你又唔出嚟呢？是不是有人搞你先出嚟嘅呢？要当然你当然可以系咁样嘅，但系以我所知，Owen Liu 系冇走去喺个 live 嗰阵时留言闹佢哋啩？即系因为有个影子咧，又好似当年五区公投之后开始分裂嘅时候，又系互相咧都系用咗个情绪去判断咗，一唔啱自己心意咧就闹对方，就闹。搞手嗰啲人，又甚至乎呢即係好似有啲智者咁呢，即係觉得自己嗰啲一定啱嘅，咁就话人哋嗰啲一定係错嘅。咁甚至乎有啲有影响力同埋有呢个政治能量嗰啲呢，就零舍能够令到分化咗一啲好唔同声音嘅人呢，就走去闹交啦，或者去分化咗一个团结啦。即係我话唔使团结嘅原因呢，而家就係自己做咩都代表自己㗎嘛， 系冇人代表到自己，但系我哋做嘅目的系一样，即系个团结嗰个面喺呢一点嗰度咧，我已经好够噶啦，就唔使话有人吹鸡先做嘅，你自己做都得嘅，尤其是不合作运动，你自己做都得嘅。咁所以，我真系要话一话俾嗰啲人听咧，即系如果当中有听 live 狗吹嘅 live 嘅人有份闹嘅话咧，就希望你谂清楚咯。即系民阵唔系代表到你嘅，即系只不过佢申请到个非集会非反对不反对通知书嘅时候，令到你安全咁解啫。 Alan 祥上次都有听你同你个 FD 讲64同69，都有去，想知道今次你住睇法。Alan 祥再决定点去帮手。White Pond 与今日系伟行昌，见到几架旅游巴，全村上黑团体 Pelosi， 大部分30-40岁。 咪落咗嚟咧。 Hugland 探长澄清，我唔系好有智慧，系好多剧本，所以有容人之量啦。五着 Jack Musick MB 邓无色，而家个政府使理你几多人？一样会搞你，所以大家自己评估自己承受能力，做自己做到嘅嘢。奥运会并不是这意思，最好去礼宾府。OK，Hugland 或超过30人的公众游行，必须通知警务处处长。Paul Chan，Hello 探长。 Hello， 喂，咁系啦，你话30个，咁有人话3个已经足以非法集会。 游荡啦， 一条喺游荡，咁两条拍拖得噶，喂喂，求其揾个拍拖咪得咯，拍拖你真系吹又唔涨，一有差人揾隔篱嗰度有拖住手咁吹又拍拖唔得啊，咁样得唔得啊？试下啦，咁隔篱得个男嘅，咪话同男仔拍拖咯，即系两个女咪两个女仔拍拖咯，又唔系唔准嘅，咁所以有得解话嘅，最紧要大家有共识嘅啫，我认为。Paul Chan 你系咪嗰位啊？睇幅相又唔知，喂系喎 ，Paul 喂你好啊，咁得闲啊 ？Paul Chan Hello 探长 ，Mandy Mac 探长，几耐冇上过大陆？我10几年冇上了，好多人去深圳吃嘢拍片，什么牛肉火锅、酸菜鱼，价钱仲几平。经过今次，啲港人会否少些上呢？我系咪好交？仲有今日警方就机翼查来港青年人身份，是否专登火上加油 ？Hugland 冇错，民阵只系负责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维持游行秩序。Tristan Hunt 探长点睇？如果有抗争者受伤，去唔去医院好？ 哇，睇下几伤啦，我觉得如果唔系好伤嘅，就唔好专登搏啦。即系如果你救命嘅，咁咪梗系去啦。咁我觉得即系要通知埋一啲议员啊。因为有议员喺度顶得下嘅，但唔知佢得唔得人分唔分到身啫。咁都系好 sad 嘅呢样嘢，好捻离谱嘅。咁一阵间咧，我都会讲，即系呢有啲嘢暂时解决唔到嘅，即系冇一个好聪明嘅方法就令到啲差佬拉唔到你啊。即系头先我讲拍拖得唔得啊？咁样你死口话我哋拍拖，咁即系吹你唔涨，咪拍拖行街唔得嘅咩？咁样即系试下其中一样嘢咯。咁就系、是。如果我好劲咧，我就唔使 brainstorming 啦，我就一定系咁噶啦，教你咁做咁样，即系我唔系嗰啲咁嘅节目啊嘛，大佬。咁啊，同埋亦都系嗱，头先有几位朋友咧都又 cover 咗我，今日我都几多 point 嘅，其实都几多系想讲嘅，都 cover 晒 cover 一部分噶啦。咁啊 ，Mandy 问我有冇翻大陆，我应该系六年前啊，系咪六年前啊？系啊，冇错。6年前我已经剪咗回乡证㗎啦。咁呢就我又唔会再申请返嘅。咁我甚至乎我都换埋个护照变返 BNO 㗎啦。咁大家应该争相效尤啊，有啲人成盘生意喺上面，屋企人喺上面，咁就冇得选择啫。有得选择嘅人好心你就唔好返大陆啦。乜我呢个世界上除咗地底油之外，有嘢系大陆先有得食嘅咩？或者狗肉啦，或者娃娃鱼野味嗰啲啦，即系如果你唔系食娃娃鱼，你唔系食野味，你唔系专登走去食地底油，咁你有咩理由翻大陆咧 ？Cheap sex 啦，我觉得系，但系而家都唔 cheap 啦，啲 sex 而家都好贵噶啦，听讲系嘛，同埋东莞就倒破晒咯，即系你仲有咩理由上大陆先？我想问，咁啊唔知啊，即系我嘅睇法啦，即系你可能觉得我即系 见识少啦，有好多大陆嘢香港冇嘅咁样，我都知，咁我就数唔出咯，我数晒噶啦，头先嗰啲喺我个世界里面。咁啊，另外有个讲得啱嘅，即系去医院嗰单嘢咧，即系我头先都有睇嗰、那个医管局嗰条友解话，咁咧佢亦都证明咗咧，即系的确系有人喺医院俾人拉咗，但我觉得佢哋太离地啊，同埋太过。以为自己好熟悉，嗰、那个电脑同埋嗰个保安系咩一回事啊？咁其实我又唔怪嗰度有嘅，老实讲，即系点，即系人系鬼咧，都估唔到今时今日警察咧，即系变咗大陆公安或者变咗中共变得咁快啊！即系变咗中共嘅特工啊，或者即系嗰啲喇喳手段咧，即系我哋大家香港人最怕大陆。就是呢啲嘢嘅啫，極權啦，同埋冇規矩啦，同埋唔講人權啦，同埋係唔講法例啦。咁即係好多人，尤其是嗰班醫管局嘅高層咧，即係佢都係陀地香港人，同埋太過離地，太過唔知嘢，有可能平時冇乜人揾佢食飯飲茶添嘅。我相信即係醫管局，因為以我所知，中聯辦又唔係好搞醫管局嘅。咁佢哋變咗咧，即係佢哋一時間適應唔到警察今時今日變成咁壞嘅。即系竟然喺嗰度拉人嘅，佢亦都口头上咧都承诺咗咧，以后发生呢啲事咧，就咩人都唔可以阻止佢哋救人嘅。咁虽然佢咁讲啫，咁但系你估你阻到咩？如果你要阻嘅话，咁所以今日我哋即系大家都要企喺同一个阵线咧，即系都预咗中共嘅爪牙咧，咩都会做得出，同埋点样自处，同埋谂下个风险。所以咧。尽量都不受伤不被捕咯，系逃避佢哋嘅差人咯。见到佢就好走啦，就唔好同佢对峙，就唔好斗啤，亦都唔好挑人。咁总之咧，用我哋嘅水人射地嘅方法咧，就令到好灵活咁样行街拍拖。咁应该咧，吹多我哋仗嘅机会又比较少啲嘅。咁啊，自己执生啦，我都冇乜 suggestion 啦，即系我都冇咩特别可以话到俾你听。受伤入唔入医院啊？我就只可以讲，即系如果唔系好伤嘅话，咪瘫顿嚟医咯。即系通常，譬如你骨折咁样，可能就要医嘅啫。譬如扭伤或者皮外伤咧，咁就自己用自己嘅方法，可能去消毒啦，甚至乎去诊所打支抗生素啊，咁样好过咯。同埋有买保险嘅朋友咪 claim 保险咯，因为诊所睇嘅医生都有 claim 噶嘛，唔一定医院噶嘛。 唔好心虚咯，总之任何嘅情况有 人嘢，总之咧，即系大家我冇呢个渠道太少啊，得嗰几廿人听，咁一见即系简直系可以十虎即事啊！隔篱嗰条女靓唔靓、肥唔肥、瘦唔瘦都好，你就即刻我拍拖啊、吹啊咁样，咁咪得咯，即系尽量执生啦。咁啊 ，space 咁啱三个人，你话冇办法噶啦，你三 P 啊，咁样唔得啊，咁样咯。 我最主要都系针对一啲中学、大学生 嘅。系，同埋咧，你即系最好拍拖佢啦。如果唔系咧，佢走埋斗你，你即刻打个车轮啦，真系吹你唔涨噶。喂，我唔可以喺度拍拖咁样咁样。同埋唔好心虚咯，你真系当行街咯。OK， 哇，好多留言喎、啊，突然间唔知点解。 Hello Cat Kids Cute Land 好小学溪，笑到碌地嘅表情，成日系到 show 自己几劲。 Cute Land 头先立过张 FB post 宣传不合作运动， 系 应该系三十人以下。 OK， Cute Land Cute Land 唔系我讲三十以下，爆恩雷我每次都是单人匹马出去游行， okay. 都是出自良心和团结力量。Hugeland 系 FB 见到三十以下 Terry Tung 回乡证过咗期都冇做好多年了， 正确 翻去摆捻咩？ 系 探长， 刚食完饭， 喂 ，Hello Eddie Sir， 抢及 Nick Brown， 我早啫。 大陆因要拜山 ，Choi Nation， 我觉得中国发展已经好好。 系 ，Lock Chan He 探长剪咗头发，好靓仔。 喂 ，Thank you。 James 探长你好， 喂 ，Hello，Terry 同冇人可以左救人，但冇话唔俾拉。Choi Nation 其实警察天职就系要拘捕犯法嘅人，我觉得佢哋做得好好。iPhone 219探长你好， 系 嘅开探长。 呢位Choi 咩 ？Danish 啊，哇！你真系天才嚟嘅、哦，即系你连嗰啲人系咪犯紧法咧，你都分辨唔到咧。咁你喺度好难听得明白我讲乜嘅，我相信。即系我唔系想优生学咁样 filter 啲人。咁但系即系你呢个讲法咧，我真系觉得答你都系代表我有礼貌啊，真系。咁另外就系、是、你觉得中国嘅法治好好啊？系咪真噶？屌你系咪讲坚噶？中国嘅法治已经好好啊！你系咪喺非洲嚟噶？请问你系咪喺刚果共和国就走出嚟噶？真系笑卵死人啊！简直系。你系咪听到嗱？我怀疑啊，即系无端端咧，今日有呢个蔡先生突入咧，系咪曾经有人觉得诶，哇，探长呢条扑街维稳嘅，觉得我自己有咧，即系又话鸠啲人去悼念系抽水咁样，即系泼冷水咁样，系咪自己有嚟嘅咧？咁样可能系咁入嚟嘅。喂，我想问下你啊，阿蔡生，你系咪即系点解会入咗嚟呢个 live 嘅咧？同埋今日咧，我个 Facebook 咧。都有啲男司咧係make 即係想 at friend 嘅，咁我第一時間梗係得佢扯啦，屌呢啲腦都唔用嘅呢啲人。 iPhone 219探長你好 ，Lopez 嘅開探長 ，Alan 長對我嚟講都有原因翻去住，我讀文學，我好中意唐人文化住，所以好想去上海、北京呢啲地方睇下， 去日本睇啦，梗係 文化之旅，去睇下見解下蘇州、杭州咁。可能我个睇法同大家唔同啦、嗯，但呢个都算系我原因呢噶。Tristan 恒探长，好多香港嗰啲 band 翻去嗰啲草莓音乐节之类 t、 嗯、 我自己唔系做嘢午饭，所以又唔一定系饮起茶一啲。探长讲得啱，我哋呢种阿叔经历咁多年人，真的无想过今天警察的变化这样大，真的发梦都无想过。Alan 唱我就近排先 plan 紧去东。东北同大漠、 嗯、 去张学良嗰度近吉林，而大漠就仲 plan 紧，想去试下啲蒙古人草原生活。Ambassador 今日最好笑留言，我觉得中国法治已经好好。 唔系今日啊 ，Nash 我来自印度 ，Ambassador 呢位先生火星人 ，Mandy Mac 今天四大探长开会，话不赞成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笑卵死人啊！真系 赞成不如去自首，判轻子，哈哈。iPhone 219可能江门共和国走出嚟 ，Choi Dinesh Dinesh 系印度名 ，Lopez 系咪五毛呢噶？ 唔好咩都话人哋五毛，因为五毛都有个 reason 啊嘛，因为要赚钱啊嘛。即系我相信咧，蔡生咧，佢应该唔系嚟赚钱嘅。老实讲，即系喺经济学上，你做五毛咧，你要打击一啲多影响力嘅 live 啊，即系嘅网台啊，或者网站，或者即系佢纯粹唔系嘅，我谂佢都系路过嘅啫，拗水吹嘅啫。喂，咁啊，欢迎你啦，即系你。因为如果冇你咧，即系我哋好难可以选得出咧今年最好笑嘅留言嘅，咁啊继续啦，请你。喂，咁仲有咧，系啊，头先嗰位咧，阿 Alan Chum 咧，即系你话嗰啲咁嘅汉唐文化，喂，点解你唔去京都咧？即系直头开封咁样嘅，人哋成条街个 structure 啲建筑物嘅维修都系跟翻古代嘅方法。但你睇下大陆嗰啲所有嘅庙啊，全部都用啲金属加固啦、啊、钉啊、螺丝啊，甚至乎啊嗰啲突晒出嚟嘅避雷针啊，同埋由呢个乳胶漆同埋呢个胶玉瓷漆 落嗰间庙都够胆死嘅。即系汉朝唔系唐朝边度有呢啲咁嘅物料啫？即系乱柒咁嚟啊！即系如果我系你咧，即系我觉得啊，仲有一个啊，系啊，仲有阿想去蒙古吉林嗰个咧，有阿、啊、Alan Trump。即系嗱、啊，如果我喺文革嘅时候咧，我有间大宅咧系俾嗰啲红卫兵抄家嘅，住晒三五十人喺度，全部烂仔嚟嘅。我就真係唔敢返去執嘢啦，老实讲。我留得我老母张相我唔敢返去啦。即係你又真係夠鋪啦。咁啊另外啊 ,Tristan Hong 啊。你话啲草莓音乐节嗰啲 tour 呢，即係其实就算上次呢上嚟嗰位红毛呢，即係啊 Hody 呢，佢哋嗰对 band, 我都撑佢哋玩 indie music 嘅。但我都真係唔鼓励佢返大陆度玩呢啲 tour 囉。即係所谓啲 tour,即系唔系艺术交流唔好啊，但系问题你要俾佢哋里面嗰啲人知道，人哋都唔想嚟呢度，咁咪令到佢有个机会走去令觉得自己嗰个社会有啲咩问题，而产生一种革命或者嘅思想啊，即系或者去改善自己个政权，即系每人出少少力，唔系话个个都一定出嚟做嘢嘅，即系你要俾佢哋知道咧，你哋而家身处嗰个地方嗰、那个政权。是冇人鍾意，是人都憎嘅。咁起码呢个空间俾佢思考啊。你成日返到去当自己有血浓于水咁样，甚至乎返去推广自己音乐，无非都係因为嗰个市场大咋嘛。即係不如你勤力啲，再玩得好啲，去日本 Fuji Rock 嗰啲好过啦，去台湾嘅冲浪好过啦，使乜返大陆啫。即係我觉得香港人嘅死处呢，就係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嗰隻雀仔一样囉。即系全部都系觉得哇，大陆个 market 好大啊！即系哇，如果好多人中意听我的音乐咧，就算我赚唔到钱都满足啊！都系一个贪念嚟嘅啫嘛。老实讲，即系你玩 band 已经赚唔到钱嘅咯。咁你翻到去，就算俾你有 show 钱啊，你出多几镬俾人走，都有数俾人拉埋，你得不偿失啦。即系我唔明点解嗰啲 Beyond 嗰啲世荣又咁中意上去，即系嗰啲啊梁桥柏嗰啲又咁中意上去，即系上去乞食咁样，我觉得有乜谓呢？即系你喺香港人咪搵唔到食，可能搵少啲咁解啫。不过你再令到自己劲啲，去日本搵食好过啦，台湾都好啊，大佬。真系，唉，即系有啲 friend 我都同佢讲过，但系即系咁样讲啊，淋漓尽致啦。因为你又咁啱提起呢个问题，嗰啲 indie band。 Industry 今日最好笑留言，我觉得中国法治已经好好。Joy Dimension 我来自印度， 系嚟自火星啦，可能系咪我唔方便泄露你自己嚟自火星啊？夹硬话印度，印度啲法治好过中国啦。老实讲，其实我就唔系好知道，即系起码印度都系民主选举嘅国家。咁啲人鍾意强奸咁样立法，佢哋嘅议会里面都唔会立呢啲法嘅话，即係证明多数人都唔係好憎强奸囉，得少数嘅人唔鍾意囉。即係我估，我唯有係咁估啦，因为你一个民选政府都可以容纳日都，即係可以容许日都有人强奸，都唔立一啲好劲嘅法例嘅。 Jackie Paul 古迹拆了再重新做一个 Joy Dignesh Message Retracted。Steven Mecca 啊 ，sorry， 我唔系独漏嗰啲人咧，好似乎系啊，好似啊呢位啊阿湘系咪咧？ 也有试用，信大家有冇 Telegram？ 我哋大陆反共人士都用 Telegram。 嗯， 也有试用，信腾王国都系几十年历史，笑死人，赚钱工具。Joy Dignesh， 我觉得大陆嘅女仔好好，唔会对我哋少数族群有歧视，同埋我觉得大陆机会好多。Jackie Paul 古迹拆了，再重新做一个。Joy Dignesh message retracted。Steven Maker Joy Dinesh 大陆女仔连非洲人都爱噶、 啊、 ，Joy Dinesh He Solin Wong 也有 CM 是六月 Korean 广州 show 被政府取消咗，搞到要退钱。Jack Music MB 邓无色德军屠杀犹太人是遵守军人要服从命令嘅天职，德军觉得自己做得好，眨眼新嚟嘅表情。Joy Dinesh 因为大陆机会多好多，大陆经济好。Alan Chung 有 D 吴同志，你睇完本书嗰个地方，你就想去下。 睇下佢讲住嘢，好似睇完张爱玲就想去上海。所以香港人都鍾意上大陆。Lamech 王算啦，探长无谓晒太多时间夹佢哋。蔡生讲啲说话根本同事实相反。Life 219 Jack Nash， 我都有好多印度人、巴基斯坦朋友。 喂，其实呢即係都公平啲嘅，都要招呼下佢嘅。即係只不过即係我唔想成为即係呢度淨係喺度打边炉或者喺度为即係取暖嘅地方。因为唔同声音呢，即係你都希望佢听到我哋嘅声音㗎嘛，係咪？就好简单。啊，蔡生话大陆好多机会同埋经济好。好多机会呢包括被捕嘅机会啦，包括肚痛嘅机会啦，包括被人侵吞资产嘅机会啦，同埋大陆经济好系事实嚟嘅。咁但系人呢，作为一个智人，所谓智人即系话企喺度行路识得思考嘅动物呢，就唔系淨系为咗经济嘅，就唔系淨系为咗食瞓屙同埋屌嘅。咁如果你个层次淨系去到嗰四样嘢呢，咁你讲嘢完全啱㗎喎。咁所以我就唔认同听嗰位朋友呢就话你讲啲嘢啱相反。咁你讲緊大陆嘅女仔好呢，咁我又认同㗎喎。即係大陆嘅女仔喺硬件方面非常好㗎。即係要长脚有长脚，要靓样有靓样，有真有假，有波大咁样。即係有温柔啦，未即係仲係有仲係即係蜜月期，各样都好好嘅。咁但係即係呢样咪我就係剛才讲嘅四大要素嘅其中一样囉。即係唔通你搵去做人世咩，係咪先。即係搵咗大陆女仔做人世嘅朋友我都識好多嘅。咁有啲有苦自己知，有啲好幸福。咁但係多数都係有苦自己知啦。我諗20:1到啦，我識嘅朋友里面。咁香港女仔又唔同啦。黑口烂面，又粗禮，又臭串，但就非常有义气。即係呢个都係我做咗几十年人见到嘅情况嚟嘅。Alan Trump 话睇下书又想去嗰个地方。咁你嘅有呢个欲望呢，有好难即係说服到你㗎啦。咁但係正如蔡生话呢，大陆真係好多机会㗎咁样。因为多机会包括大把机会啦，咁你自己諗囉，睇爬囉，真係。 M 王，印度朋友应该教下你老婆翻墙找真相。你知唔知佢由细到大都俾人洗脑噶 ？Alan Chang， 我都有听过日本京都或佢啲建筑系以前啲遣唐使学筑唐朝造住。Joy Dignesh， 我香港出世香港长大，我都爱中国爱香港。Tristan Hun， 我都唔明点解要上去啦。我以前都有睇你个 channel 睇下 band， 香港欠好多场地，啲 band 连 road 字帮手要自己勾住完，香港要抗争，文化方面要做好多功夫嘅唱，但系好似故宫呢类，就一定要去北京行过先见识到。Terry Chung 硬件 XD Jackie Cool， 香港自古以来只22年属中国，只80-90年。的一部分 ，look 系几有苦自己知，极而泣嘅表情。 仲有咧，故宫呢一类就一定要去北京。咁点解一定要去故宫咧？呢一类咧，我又唔明。即系其实谂起清朝，我都想作呕，包括发型啦，最主要，同埋佢哋根本就唔系汉人，同我哋完全一啲同血都冇啊！除非你系真系本身你系女真族或者你系满族啦咁样。满族啊，唔系女真族。咁所以如果你想见识嘅话，其实呢个世界除咗中国呢，大把地方可以见识嘅。譬如古埃及啦，譬如呢个巴比伦啦，呢个苏丹啦，呢啲好值得睇嘅。喂，即係同人类嘅最早期嘅一啲嘅文化有关嘅。即係觉得如果论壮观，只要你嗰啲咁嘅中国嘅古迹就真係收皮啦，唔該。即係唔係话唔值得睇呀，但係落喺共产党手上剩返嗰啲垃圾嚟㗎啦大佬。即係如果你想睇 故宫里面嘅珍品，咁你不如去台湾啦，台湾故宫博物馆嗰啲收藏品咧，仲比中共嗰啲好好多咁样。咁唔知点解一定要去北京啦，我就咁咧就系、是、如果你讲历史内嘅古埃及就内过你多多声啦。呢人哋四五千年前已经识整一张折凳同埋整对拖鞋嘅，喂大佬，中国嘅四五千年夏朝啊，夏朝商朝啊。如果冇文化㗎喎，淨係打嚟打去㗎喎。咁我唔明點解啲人咁向往中國文化都唔知。同埋嗰陣時根本就唔係中國啊，大家要搞清楚。有中國呢個概念就係中華民國㗎咋，大佬。即係唔好亂咁講啦，大佬。咩都話中國幾千年歷史，屌收皮啦，唔該。愛香港愛中國啊，愛中國就得嘅，愛香港，但係使乜你呢啲人愛啊，即係俾你呢啲人愛咗做愛咗香港啊。即系就好惨啦，大佬，不如你撚死啊！啲价值观咁样， 为伴与处为生，你爱中国，唔需要系这里揾人认同你，咪能浪费这过日 time。Alex 唱喺公园，啲阿伯唔中招都唔知大陆女人扑街。听众从小香港长大，记大陆女孩都有好记感有， 因为香港长大嘛。 M A C A U 探长，所谓取而不取难，边度易搵钱就去边度。香港艺人有几多个肚有墨水啊 ？Eddie， 相信而家香港仔和香港佬冇乜市场，大陆女仔唔系好稀干。Enemy。Steven M A C A U， 你叫佢哋去日本又要学日文。Tristan 恒睇建筑可以去下京都、越南好多噶。 越南都有故宫嘅。 长期做生意翻工就唔会咯，始终做香港人，习惯咗香港生活，有自由有法律，去大陆都系旅行行语。 你去大陆旅行都濑嘢噶嘛，大佬，即系好高危嘅。其实，譬如你撞车咁样。喂，即系喺大陆咧，譬如你俾车撞到伤咗，即系佢上面啲人好惊嗱，传闻啦，有啲法例咧就系如果判咗佢撞伤人咧，你要负责佢好多医药费啦。如果有啲半身不遂嘅话咧，你就要照顾埋佢嘅，就系呢个传闻啦。我唔肯定啊，咁所以咧令到上面嗰啲司机咧见到撞到个人伤咗咧，就走去碌多两嘢咧，就一次过一条数。即系赔咗就算啦，即系佢哋嘅概念咧系赔多赔少嘅啫，即系佢对你嘅痛楚、对你屋企人嘅伤痛系完全唔会谂嘅，即系中国就系被训练成一个咁嘅地方啊，咁所以希望嗰位蔡生唔好俾车撞到啦，咁可能佢觉得咧啊都好啊，减少痛苦到，即系唔使成日瞓床，咁啊有啲人真系咁谂嘅。 Mandy Mac 而家晚晚播大陆剧，一套一套轮住来播。以前黄金时代不服罪，689不王维基牌，可能就系正系俾 TVB 维稳。温良朋友 Eddie， 喂 ，Hello 啊， 唔好意思，系稀罕。 啊 ，OK， 明啊，我明你讲啊。喂，等先，因为咧头先我晏昼食嘢弹咗两滴油喺个 chat room 嗰个位嗰度，咁我搵啲嘢抹一抹先。不过呢即是有时我都即是不是有时以前呢即是我仲有返大陆做下嘢嗰阵呢即是我都觉得是两难嘅。即是你见到佢哋即是同你相处是一个正常人嚟嘅。即是又产生感情呢就能即是会更加谅解佢哋多啲。咁但是呢当有啲关于本身你系咪中国人啦本身即是譬如你有时讲一啲啊这个社会有啲咩问题呢佢都认同嘅。但一讲到某啲 tricky 位呢即是关于系咪中国人嗰啲呢佢就淡淡下㗎喇。 就即刻变咗第二个人噶咯。即系呢啲，我觉得佢哋个密码同埋我哋血里面咧，系同我哋有啲唔同嘅地方咧，就系佢欠缺咗一种思考嘅能力啊。即系唔识得追源索始，唔识得问点解啊。即系其实呢个都系同进化有关嘅。即系佢哋智力上系冇问题啊，但系长期俾政府咧咁样搞到个人咧，即系成日好容易上头啦，好容易咧就少少事又 switch 咗去个民族尊严嗰度咧，咁你沟通唔到噶，我觉得咁样，即系佢已经唔系一个文明嘅人嚟噶啦，喺呢个层面，咁佢啲人又有钱，咁啊周围全世界去，咁你而家见到呢个啲人即系出埠。去到人哋个国家，觉得人人都欠咗佢，觉得人人都应该招呼佢。喂，呢、這个咪就系呢个核心问题咯。即系头先嗰位蔡生都冇谂过点解嘅，即系佢又系未去到嗰个识谂点解嗰个层次咧。咁又喺度，哇，系人都即系应该爱国嘅咁样，即系人都应该俾面中国嘅，因为经济好咁样。即系呢个系价值观嘅问题。咁如果咁又唔识谂咧，即系都系食粪屌屙嗰个层面嗰种生物咯。咁所以即系冇话叻唔叻嘅，咁佢喺嗰班人里面都有一分高低嘅，咁但系佢嚟到呢班人嗰度咧，就避免即系有啲唔好嘅招呼啦。咁我尽量招呼下佢啦，因为佢都系受害者嚟嘅。 包括今日有段新闻，又有个印度女仔认为大陆男仔信赖得过，以为做过浮新娘可以变成少奶奶，点知就被卖落火坑做性奴。 哦，佢真系唔好彩喎！ 台湾个故宫收藏好多收系清朝故宫主宝物，好值得睇。是由人开，好热闹哦。YVH 探长你好 ，Hello。 五至五其实过咗文革之后。乜都冇，而家有都系假。Alan Chung或同陶瓷器好正。Hugh Grant Hugh Jalen Darman 发现，原来父母出咗声，梁玲杰父母首开 口指政 府不仁不义为叛莫再生悲剧。White Pon 女更正探长，现在香港后生女硬件都好厉害噶，睇小眼都会被撞伤嘅。之前就算所谓有的文化。经过文革之后都被破坏 ,Justin Lai 犯咩諗嘢法，和平示威被人打到咁，重或警察啱。Gino Nico 我去过咁多地方嘅皇宫，故宫都系垃圾级，佢哋连原本墙纸修复都做唔到、 exactly. 但反而韩国有当年仲话可以帮手修复，但被中共拒绝， 正含家产。 宁愿碌死好过照顾成世， 系咪真嘅呢、這个 Wonder Bra 嚟噶 ，Huge Land， 港币69元。 喂 ，Thank you。 唱我都明，所以啲人问我系咩人，我都只会话自己系唐人。香港人呢两样，唔敢讲自己系中国人。Salin Wong Joy Dignesh 走咗啦 ，Jackie Poo 感觉唔到大陆人有益中国文化。耶耶 ，CM 说了解一下中国莆田系骗子医院吧。全国8000多间，江泽民做后台，罗、 okay. 正牌谋财害命、香港人想象唔到大陆的道德可以去到几坏。Eddie， 探长唔系传闻，系法律。因为若果那个人重伤未死，又要医药，就要赔一世钱，赔到佢死为止。所以。撞死就一次过赔，赔极有限。White Pond 与北京故宫，小弟就去过，根本有啲一睇就觉得系流嘢。仲有乜乜130，哇！俾钱去睇当代电梯，当代石屎批档， 哇，劲啊 ！Steven M A C A U， 大陆人其实习惯咗漠视自己同胞生命，好似今次反送中。就连我也有好多大陆同学，我本科广州读，都话反送中为乜，又唔关自己事之类。 哦，真系可悲啊！即系所以佢哋系受害者嚟嘅，即系唔好下下都去到咁准，即系客观啲睇。即系，但系我虽然佢哋受害者咧，但系我哋系冇义务要包容佢嘅。不过就唔好即系下下一讲到就上头咯，冇办法噶。呢个世界即系俾佢哋。呢种生产出嚟嘅人去灭咗地球，所以咧唔反共就唔系人嚟嘅，我觉得即系作为一个人类，即系起码要反对佢嘅咁嘅管治方法先啦。 咁好似阿湘呢啲咁嘅，即系佢咪就系唔系我讲嗰种人咯，即系佢就系喺国内都有个咁嘅谂法，即系都知道发生紧咩事，都有个好奇心去谂下点解佢会发生到咁样，即系有即系阿湘呢啲真系攞命搏噶嘛，你够唔够胆即系公开讲先，即系有会死噶嘛大佬，但系嗰啲咁嘅契弟咧移咗民喺香港都仲有言论自由嘅，屌都自己走去做契弟嘅啦，系咪真系契弟啊？我俾啊，简直系，哇！头先啊，听到大家都识知好多嘢啦，即系例如啊，神野猫咧，即系皇宫啊，好多，即系未曾见过咁核突嘅，仲系臭嘅，你知唔知啊？我去个故宫嗰阵时，即系又臭又即系好卵流嘅，真系。咁所以嗰位啊 ，Alan Trump 咧，即系你试下去故宫博物馆啦，同埋我哋同清朝真系完全冇重叠嘅关系，完全系冇血缘关系。是可以你感情是自己勾作即是勾諗出来的啫，即是觉得故宫是我们的国家。都不明白为什么汉人是很得意的。即是被啲外族这样来侵略了呢，即是又不是对你好喎、啊。譬如英国在香港殖民呢，早期都对你不好的。但后来到麦理浩时代，喂左仔来的麦理浩，即是他那种左法呢是社会主义的左法嘛，真是当你是人有人权，同埋同你諗埋方法点样能够令到香港可以自给自足，可以经济起飞？喂，即系呢啲咁嘅殖民主，我宁愿做佢嘅契弟啊，我都好过做你啲咁嘅共产党嘅契弟啊嘛，大佬！即系唔明点解今日有人做紧共产党嘅契弟咧，仲懒叻咁样嘅，仲可以，仲够胆走出嚟讲嘢写嘢嘅啊！真系够扑啊！够扑你啊！再留言啦，你唔好走啦，但有人话你走咗。哦，头先Eddie Sir 就更正咗啦，原来真事嚟嘅，原来法律嚟嘅，谂下几恐怖啊！啊，睇 Alan Trump 嗰度，我入唔到脑，听多次先。 Alan 长中国人呢个观念好勉强，点会啲满人、蒙古人都系中国人？ 系 呢两个族都系清先收咗入嚟。 系 如果系住话。这是间接承认中国得几百年文化，冇、 哦、 五千几啦。Jack Musick MB 邓无锡，中国法治果然冠绝全球，可以用杀人减少交通意外赔偿，完全配合人类本身是禽兽的本性。 哦、 中国人觉得自己做得很好，有深深嘅笑面。 即系点解香港人咁抗拒大陆嘅管治呢？原因就系慢慢。发觉呢原来即是如果你细分一啲优生学同埋人类学嘅结果啦，同埋即係嗰个价值观同埋思想就越来越驚。即係你俾一班忽忽嚟管治緊呢个智人呢，即係当然香港人都有啲好扑街嘅，即係都系个基因都系同你忽忽一样嘅。咁但係香港就胜在曾经有个好嘅机会俾你改过嘛，俾你学到一啲同世界接轨嘅一啲价值观嘛，或者左交大爱，或者慈悲嘅价值观嘛。咁但係即係点解有啲人即係甘愿係做一啲独裁者嘅奴隶呢？包括而家今时今日政府啦，政府官员啦，警察啦，立法会秘书处嗰班僆啦，选举主任啦，喂，呢啲咁嘅冚家铲，即系我率先讲翻我想讲嗰个题目先，就系话咧下一届咧，即系一定要重夺立法会啊！因为假若即系如果我有份参与呢啲咁嘅老震荡咧，即系重夺立法会更加多议席咧，一定会提案去清剿翻今时今日而家呢个时候有份 DQ 议员啦，有份帮手。去拦住一啲议员俾佢哋用佢哋嘅空间啦，同埋阻帮啲差佬放啲差佬入去议员助理唔系议员嘅办公室啦，同埋一啲帮即系听而家呢一届政府点嘅员工啊，同埋甚至乎要入职嘅时候要你讲埋你系黄丝定蓝丝嗰个表格啦，即系其实呢啲所有嘅人咧。 都要炒撚咗佢嘅，真係要，即係根本係犯咗嚴重嘅法例嘅。其實只不過保佢嗰啲人率先犯法，即係到時你唔好話唔關你事啊！即係你有良知嘅話，你點會做呢啲嘢啊？即係你唔做會唔會即刻炒到你？有冇能力炒你先？嗰份工唔係咁容易炒噶嘛，因為即係我覺得嗰啲人本身咧就有助紂為虐嘅傾向咯。所以一定要清剿嘅，冇得倾啊！即系我劝大家，或者有机会咧睇下慕尼黑嗰套戏咧，即系我哋要一种以色列复国运动精神先得啊！呢、这个唔系仇恨啊，呢个系一个任务嚟嘅。 野约使恩失赔偿来讲呢，如果撞死人，上海户口会比陕西农村户口要贵。 哦，咁样嘅。 He can't cure land 民族主义者其实好异化。嗱，佢唔系黄道。南堪先是黄道 David 间港安医院真是仆街到冇人有 Mandy Mac 早斗各位明天各位兄弟姊妹出去小心子不被捕不冲击加油 Good luck 喂、啊、原来刚才上面都漏了咁读返去先原来刚才呢只是读到话嗰个菜走咗啦跟住因中国文化都冇啦跟住啊，话系当代用石屎批啦，都讲咗嘅。同埋啊 ，Stephen 话啲大陆学生完全系冇同理心啦，好明显，即系具体啲咁讲。好似呢度开始未读。 Samsung 大陆人对人好系因为当佢哋都系同胞，唔认同就会挑制。Look at the dessert， 多谢解说。 多谢。 Hi， dessert 你好，期望你上探长九吹二十四吹水。Alan 唱中国人呢个观念好勉强，点会啲满人梦？ 系咯，咪就系咯，好离谱啊！真系，即系唔知点解夹硬要揾个身份认同，即系香港人已经身份认同咗噶啦。即系未必有时好 proud 嘅，因为我都好秒嗰啲狮子山精神嘅。咁但系就算我秒狮子山精神，我都系香港人咯。即系香港胜在有唔同嘅谂法都可以一齐喺度曾经存在合作，甚至乎你政见唔同，你个客唔会唔俾嘢你做噶嘛，即系唔揾你帮手噶嘛。但系今时今日咧，我就真系首当其冲啦，因为我近呢两三个月咧。我喺翻我自己嗰个 page， 即系个名字、那个嗰、那个唔系 page， 我自己个 Facebook account 嗰度，我 post 翻一啲政治嘅言论啦 ，forward 翻一啲有关于政治嘅片啊。之后咧，哇，真系食猪红屙黑屎，真系连续几个月都冇人揾我做嘢。咁呢啲，我觉得就真系要接受现实嘅，即系你预咗嘅。老实讲，即系当时唔喺嗰度 post 咧，我都系。好即係担心呢即係有时有啲人唔讲得就无谓撩起佢对你嘅印象啦为咗搵食。咁但係最近我发觉即係如果你搵即係搵我帮手做嘢嘅话你又觉得我政治倾向同你唔同咁算罢啦。即係虽然佢喺工作嘅过程都冇叫我表个态嘅都好似以前香港人咁样呢话知你有理你总之帮我搞掂啲嘢就算啦。咁但係今时今日呢好多商会呢就train 到或者逼到嗰啲我啲客仔呢就一定要好明显要表态嘅甚至乎有啲 WhatsApp 嘅群组呢就讲到明呢就有啲着数嘅。咁样觉得咁就算囉即係应该我唔死嘅但係我都要諗办法諗下计即係睇下可以点样可以能够即係正常返嘅生活囉。即係呢排你见到我成日做 live 咧系有原因嘅，因为我真系好得闲嘅。咁同埋讲翻 Eddie Sir 嗰笔啦，因为其实我邀请 Eddie Sir 多次噶啦，咁啊得闲咧就会报名嘅。咁啊，所以而家同埋我 live 咧晏昼都得嘅。咁啊，如果 Eddie Sir 仲喺度听咧，咁如果你话边日得嘅，晏昼都嚟得噶，即系 Gary Kwan 嗰只晏昼都有上嚟，即系我都奉陪嘅。咁啊，因为 live 唔 live 咧，有冇人听咧都冇乜所谓嘅，因为唔听 live 咪听 archive 咯。即係只不過係你要接受九吹廿四呢嚟去都係得二三千人嘅聽眾咁即係你唔嫌少就得囉 ,ok? 野藥使恩失賠償來講呢如果、 啊、sorry, 讀咗咁讀到邊度啊係喎 ,Mandy 呢就奉勸大家聽日小心啲冇錯真係要打醒四分精神行街冇罪啊 有都是查身份证的，放心。 原来全香港实在好多无脑的大中华交，包括有好多揸三粒星的所谓港人，在香港人面前就处处围绕大陆，更认为香港样样嘢都唔及上面，全是因佢自己一早已搬上去住，实质成为大陆人，但系大陆人面前却标榜自己系香港人。 啊，呢个我就冇乜经验啦，因为我就唔会知道喺大陆人面前标榜系香港人嘅。咁你系咪有啲见识咧？ YVH 港币77.7元。 喂 ，thank you 啊。 Keepool 网上资料，以上海为例，其高院的法官是上海市的副市长。袁乐长中国文化及历史遗迹一早断送在共产党手上，去大英博物馆都有好多不同朝代的文物。WK Free 有好多支持大陆的人，其实有外国护照，真系笑话。失碎我30年前去长城，见到有个牌写住不准拉屎。Wilson Liu 探长， 喂 ，Hello， 张开手嘅手势。 Wilson，Hugland 最中意到玩民族主义者。耶耶，是因送我无罗命搏。你哋香港人就真系好勇敢，站在全球反共最前线，背负太多了。Alan Chow， 我都觉得青铜元唔算系中国，其实我都唔认同中国呢个概念。Steven M A C A U 绝对认同探长嘅睇法，大陆人真系咁噶，但我觉得唔系出于所谓民族主义，而系如果你有表现出你唔认自己系中国人，佢就觉得你以为自己高人一等， 自卑咯，即系 都系黄皮肤。简单而言，佢哋自为你同佢哋都一样咁 trip trist， 认真唔卡到肉唔知痛。呢排好多人潜咗水，例如梁文道，有好多大陆人其实觉得香港人 overreacted， 佢哋觉得拉都唔轮到佢哋，嗰啲撑好多都系唔想乱。我觉得要改变佢哋，真系要令佢哋知 ，if you tolerate this, then your children will be next。不过太难 ，Dicky Cool 香港都系由肥肥管治，掩住眼镜马骝 ，YVH 中国入比利时使馆拉人都可以，点取信国际 ？LD 五，但系补充一点。车死人有机会判死刑， 哦 okay、 不过近期少判了，因为你识得个法官就可以。 就 像大陆个后生仔好心去扶个阿婆，俾佢告翻转头， 系啊，我都听过。 伤佢，仲要告入咗，你老味咁叫有法子 ？White Pond 语可能佢哋睇不到外面嘅资讯，只有睇国内写嘅，乜都入晒脑。事实系可怜 ，this message is held for review。也有使人说不如一起夹钱去买个小岛建国啦。香港离中国太近了，在中共眼中，新疆同香港都系一样。香港只不过系资讯发达点，难以镇压。Kindly hi hi 探长，眉眼微笑嘅表情，浅呼吸嘅挥手手势。Jackie Cool 权力发社会 ，Derek Lee 探长 ，This message is held for review。Derek Lee， 今日我先同个 manager 嘈，我屌出佢，你鍾意盲目舔共炸，但你老细唔系啊，你仲系咪嘈我批啲同事去搞事 ？Dicky Cool 同胞， 即系点？ 现在都成为了巩固权力的名字词。Alan Chow， 我觉得如果真系要有中国概念，住就学美国行联邦制，每个族强地方都系 shareholder。White Pond 要二三千人都多过星回网傻狗 radio， 唔系二三千人唔系 live 啊，系总数啊，几阴功啊都。星回网嗰啲咁嘅契弟咧 ，live 都有几百人，我见到真系唔少噶。啊唔系几千人啊，唔系几百啊。咁所以佢有佢啲声音，有佢啲听众嘅。不过呢度系难搞嘅，因为咧我有个朋友咧就好客观咁样同我讲咧。就觉得我好 mean 嘅讲嘢，同埋呢就冇情绪，即係成日都叫人哋唔好动情呢，但係咁有啲人听网台就係为咗爽一爽咋嘛，即係你帮手屌，因为我琴晚仲听到阿监制听阿金英同埋阿刘世良呢，佢仲喺度不停咁重复讲緊你呢啲人哋五个犯罪又用百五个咩烟雾弹 呢啲系咪犯法啦、啊？咁样嗰啲，即系不停咧，都仲系重复紧嗰日我哋见到嘅嘢。咁究竟系咪有啲听众唔知道佢出为咗五个暴动嘅人，即系认为啊，而出百五个烟雾弹咧？有冇人知道啲警察啲人企喺度都俾佢捉住嚟打咧？其实人人都知噶啦，个个都睇到晒噶啦。咁佢哋咧就不停咁样 recap 翻。即系喺度声讨鞭打，咁我觉得即系呢啲咪就系满足咗一啲净系听网台为咗娱乐同埋为咗好愤慨嘅人。咁但系老实讲，即系我以我嘅体质咧，即系我唔能够做得到经常都系咁 hyper 同埋咩都上头。即系我觉得令到大家上头咧系会输嘅。即系我觉得冷静去谂先有所谓策略同埋镇定。同埋先至可以從長計議，下一步點行，同埋再分析多啲，了解多啲自己，了解多啲敵人咁樣。咁所以我發覺即係冇話邊個啱邊個錯嘅，但只不過係大家個定位唔同，同埋大家嗰個崗位唔同，即係有啲人負責撩慶人嘅，咁啊撩多啲人出嚟嘅，咁又係好事。就好似我有啲同我一樣咁嘅體質嘅人都唔鍾意好嘈，唔鍾意下下上晒头嘅，咁咪听呢度囉。咁但係好明显就係个比例上呢，就係我諗1:20都唔止呀，如果同阿成寨比，我諗1:50都唔止呀，即係好明显就睇得出究竟个社会边样嘢认受性高啲囉。咁我都无悔嘅，即係唔通我又喺度即係好似做戏咁样又做一次，屌老母死全家咁样，即係我都觉得我自己呢排已经讲多好多粗口啦，即係其实我都几唔舒服㗎。咁但我位朋友就话我，即係你唔好咁样啦，你要服务人㗎嘛，你做网台。咁我就真係同佢讲 sorry 啊，即係我一来唔系网台啦，第二就係、是、九吹廿四个原意唔系想服务人㗎，我系想倾偈嘅啫，即係想同大家讲下意见嘅啫，同埋去 brainstorming 嘅啫，就我唔系服务你哋嗰啲愤怒嘅。即係再重申啦。咁所以呢入错嚟嗰啲都觉得唔对路㗎啦。喂，点解你唔屌嘅，点解你唔声讨嘅，如果李家超就够底屌啦咁样。咁就 sorry 囉。咁偶有都屌下嘅，即係当我都情绪失控嘅时候。咁但盡量都唔好啦。尤其是我讲得多粗口我觉得难堪㗎有时。但唔讲又唔得㗎。讲到边度呢头先。喔、哦、阿湘又话不如夹钱买个小岛。其实呢个諗法呢喺97回归嘅时候呢已经有人提出过㗎啦。咁但当时嘅机会仲大过而家。因为呢当时呢爱尔兰呢有好多地方系冇人住嘅。咁气候可能我哋有排挨啦。咁同埋要有个领袖去点样用一个法治去帮手嘅。其实今时今日呢已经有啲例子㗎啦。譬如柬埔寨嘅吴哥窟。嘅範圍，即係金邊嘅範圍裏面呢，已經好多個自權呢已經係賣咗俾日本當公司咁 run， 個主權呢依然係留返俾柬埔寨咁樣。咁但係問題而家香港有冇呢啲咁嘅政治家去丟呢樣嘢呢？我諗暫時都冇人提出，因為嗱我呢度一輸少就做唔到啦。咁好多人提出呢個意見呢，即係其實係可行嘅。咁但係冇人去實行，或者冇人肯犧牲一啲時間，好似譬如李光耀咁樣，即係當時諗得出呢啲咁嘅計仔，因為佢愛國啦，即係愛佢自己嘅國啊，即係新加坡咁樣，即係當時佢能夠喺即係側邊咁多敵人包圍底下，都能夠出到呢樣嘢嘅，咁就真係等緊有冇一個咁嘅人可以發起呢樣嘢咯，咁唔係容易㗎，咁甚至乎香港而家。好多人个贫富实在太悬殊啊！即系有钱嗰啲人，佢靠拢大陆啊，似乎安全啲。咁啊，想走嗰啲人又可能都系有好多其他唔同嘅谂法嘅。因为以今时今日，你讲紧去买一个小岛嚟建国啊，其实大陆人啊就仲容易过香港，系咪？大陆人本身佢连自己个国家都唔敢摆钱嘅话，咁其实佢好多理由系去买个小岛嚟。搵一班大陸出嚟嘅人嘅，但係好奈何呢，就喺共產黨出嚟嘅人呢，慣咗嗰種唔信任人嘅諗法呢，就令到佢哋呢 即系全部都系为咗自己，就唔会为一个群体嘅。咁所以生不逢时啊，香港喺今时今日嚟讲，就比较难实现到九七前嗰阵时有人呢个谂法咯。咁同埋法治都好艰难噶，譬如你边个负责搞嘅，你一睇一场社会运动就知嘅。即系其实香港人咧，距离一只忽忽咧，其实都唔系好远嘅。你睇上次散运就知啊，即系有人要拆大台啦。大台有人要保护大家，嗰啲人话唔代表自己啦。咁逢亲呢一班人一相处得耐呢，只要佢冇一个好明显嘅法例去執行呢样嘢嘅时候，咁又乱㗎啦，又互相喺度即係破坏。咁破坏到一个点呢，就係雨伞之后嗰几年有大量嘅民主派选票已经化灰，即係啲人直头唔投票。咁尤其是我见到啲朋友到到而家仲係 post 緊啊陈云嗰啲呢，佢已经冇投票成隔两届㗎啦，已经唔知一届区议会又已经冇投票㗎啦。咁所以呢样真係要嘥好多时间去諗囉。諗冇用㗎啦，不过都我觉得呢条桥係 work， 但係就好难实现到啦。即係最尾都变咗唔 work 囉。咁啊睇下留咗边个冇啊，冇复佢呢。係啦，即係大家都读咗啦。咁啊跟住啊 ,Derek, hello, 你好啊。你头先我唔好明白你讲乜，讲多次先。 Derek, 你今日我先同个 manager 嘈，我屌出佢，你鍾意盲目舔共炸，但你老细唔係啊，你仲系咪嘈我批啲同事去搞事。 哦 okay，啊，咁呢啲情况呢就经常会发生㗎啦。咁所以啊，你老闆都唔出声，你咪大佢囉，搵你老闆，就係、是、你正確啊。 肥好加油探长，为理念牺牲饭碗，敬重。 喂，多谢你。林 顺旺呢两日，我谂，我觉得民族主义系假嘅，大陆人只系 simply 想人同佢哋一样知道，甚至衰过佢哋，最好全世界都冇自由冇人权，被当权者欺压。当香港变成咁，佢面对我哋就唔会自卑，类似太监想人人都冇啫，咁样好变态。可能长城认翻中国系呢百几年结合咁多个族而成之国家。L D 五听紧，一定俾时间你。Alan 长而家文化博物馆有借大英国物馆转嘢做紧展览啊！ 系、哎、啊，我有睇啊。 老谭，上海法官系同时系副市长，咪即系三权合作。 肥 好老共古老教育吹唔到人爱党，唯有鼓吹民族情绪。Steven M A C A U message retracted。Jackie Cool 人民要是被领导骗了都好过被洋人善待。Jackie Cool 八国联军。Derek Lee 个 manager 屌出我，话啲同事请假。是去搞事，你身为 HR manager 竟然仲批准佢哋，因为我系守美门嗰个，我可以唔批佢哋，但我批咗。Terry Tong 就系因为唔想听太多性思力竭，先嚟听探长。果 D 听完系好 high， 但 high 完其实都系乜都冇。Jackie 佢话你系八国联军的内奸。Y V H 亦无计。香港有很多人都会选择性失明去表达自己最有利益的意见。Gino Nico， 我哋有个亲戚系喺大陆医院做护士，刚刚开放改革之后，中共推行一孩政策嗰阵，市区嘅人怀第二胎，如果俾人捉到，落到就落，如果落唔到就照生。但个 B B 一出嚟，护士就会即刻用磁带勒死佢。佢哋一日都唔知勒死几多个。我记得我妈仲问佢觉唔觉得残忍，佢话咪当猫猫狗狗咯，冇嘢噶。Wing Hong Mac 换新身份证失选民资格，很多市民打电话上网台说 ，Gino Nickel 农村好啲。虽然佢哋会入农村捉大肚婆，有啲大住过肚抛顶走，但走得甩，生完的话就最多罚钱。不过好多农村人 如果生咗女系会掉咗去，因为要再追个仔仔先至可以分到地。呢一啲咁嘅风气维持咗咁多代，又点会有好人出啫 ？Brandon Chan message retracted. David 今时今日买个岛，中共一定出兵打狗我哋。 远啲咯。 Brandon Chan其实一件事讲到嗰一个礼拜已经唔太 work， 原本有嘅正能量慢慢会变成一啲负能量。所以要拿捏时间，拿捏得好准。 嗯，咁点为之准呢？咁啊，神野猫咧就话，即系你以上所讲嗰啲咧，我都听过晒噶啦。只不过你系具体、好具体、具细无遗咁样讲多一次出嚟，多谢你啊。咁但系咧，咁样出嚟啲人点会好啫？咁样，咁当然系嘅，系好难嘅。但系我觉得中国里面都好多人。是夠膽講同埋有思考，覺得不滿而又夠膽說不嘅，即係都有少數嘅人係意外、生存到，咁但係都難生活嘅，咁啊即係係受害者嚟嘅都係，咁啊好 sad 啦，咁要好大勇氣先可以面對真實囉，我覺得。 Brandon Chan 其实一件事讲到嗰一个礼拜已经唔太会。 哦、，sorry， 读咗啊呢个。 Owen Louis 细良成日强调他在政府做过几年，每次都讲教民主党应该点做，指指点点，讲自己好有文化水准，咁他应该去参选啦。讲啲阿妈系女人嘅嘢。晒气， 好多人听 嘅。你虽然系狗吹，我哋都以你为中心。搵信王查实重男轻女已经系不文明嘅铁证。趁 Jeff， 所以大陆男多女少，所以各位港女要小心。哈哈，眉眼开口笑嘅表情。 阿 Vincent 咁讲咧，头先阿神野猫咪已经解释咗咯，因为我都唔知道，原来生仔先有嘢分，即系多啲着数嘅。咁中国人嘅重男轻女咧。个理由可能就系因为个利益嘅问题啫，咁啊，所以系咯，所以系有理由嘅。咁啊 ，Yukli 咧，虽然狗吹，但你唔好以我为中心，其实自己就系自己嘅中心，即系因为人人都有讲错嘢嘅时候嘅，人人都会有啲即系有时谂唔通或者有盲点嘅，咁所以咧，希望咧。就听人哋讲嘅嘢，就要嚟做自己消化嘅材料啊嘛，应该。咁你件事通咗之后咧，用咗一个逻辑或者用咗一个相对理性嘅嘢分析嘅时候，咁你先至去分析人哋讲得啱定错，就唔好将人哋讲嗰啲永远都系觉得啱。我觉得咁样系稳阵啲咯，即系我都会攞人痴呆噶嘛。即系譬如头先我写低一啲 notes 嘅时候，即系我有啲字我已经唔记得咗点样写啦。即系我仲成日都觉得我阿妈咧，即系有老人痴呆咁样啊！咁你又唔记得嘅？我老婆叫咩名？你又唔记得嘅？点解？佢系好努力咁样谂谂，佢都谂唔到。同我头先写一定要重夺立法会个夺字，我谂佢都谂唔到点样写一样。咁所以咧，人啊始终都会有机会行差踏错，同埋会变嘅。咁我唔担保我会唔会啊？即系我尽量都 monitor 住自己。对自己非常之严格咁样批判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尽量都唔希望自己会变成一个嗰啲人啦。咁所以始终个即系始终个判断都喺自己度咯，唔好摆喺人哋嗰度，即系唔好做一个 free rider 同埋一个胜利球迷咯。咁我觉得香港咁样先有一嚿，如果唔系不停咁重复，尤其是而家啲人乜都话连登。其实连登仔呢我觉得是 pure 嘅，因为佢都系受咗某啲人梳摆，或者有啲某啲事情发生咗呢，就觉得高登呢好戇鳩，个 app 又唔得，又 update 唔又慢，又成日熄灯。咁就真系等于今时今日呢，有啲人又唔撚去投票，又成日话啲议员冇用。咁所以啲人咪去咪唔投票囉。咁但系高登都一样，高登曾经俾个一啲国家级嘅 hacker 令到佢哋 run 唔到，兼夹嗰、那个嗰、那个阿 Joe 叫咩名啊？黄林祖信又特别柒个人，咁令到咧就不停咁俾人抹黑，咁佢抹黑极咧都唔敢话林祖信系鬼嘅， 成日都话戇鳩啦，冇能力去管理一个高登啦，即系呢啲使死咩？即系你上市一日又使死咩？咁于是乎咧，就有啲系攞咗高登嘅后门资料嘅一啲今日嘅连登嗰个搞手连住嚟，就攞咗一个 clone 咗所有高登嘅资料，就用咗开咗一个 app， 而林祖信就戇鳩到啦，由得佢。就只系同佢讲话，你唔系商业行动咧，唔系商业行为咧，我就俾你照出个 app。于是乎咧，就助就咗连登有佢自己嘅 fans。咁于是乎，而家连登嘅，我听人讲有迹象显示系有啲红色底嘅人去 run 紧连登，而嗰班真心交咧，嗰班连登仔咧，就今时今日咧就以为自己咧，即系话好帮到手啊个社运。咁事实上系真嘅。有好多人才咧，都已经去咗连登，唔去高登噶啦。咁但系当佢哋有一日知道你嘅资料会俾人出卖啦，你喺度搞运动咧会俾人拉啦，你喺度煽动或者煽惑又会俾人出卖咗你嘅 account 啦。我知道当年高登咧，佢亦都俾人哋告过话系诽谤嘅。咁但系佢冇出卖啲人，佢又自己啃咗好多钱去打官司。即系而家啲人就系咁噶啦，即系咧，你唔系好了解件事，又或者边个系俾到一啲着数你咧？着数唔系未必系钱嘅，可能嗰个 app 会快啲啦，可能嗰个 app 嗰啲人后生啲，啱你啱倾讲啲啦，咁你就义无反顾乜 Q 都连登啦。今时今日高登就冇人上啦，咁我真系唯有劝佢睇爬啦。即系我知道连登仔咧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嘅，好多人都唔知道我头先所讲嘅内情嘅。咁如果你连登仔，你系连登仔嘅话，就麻烦你去查下边个系俾分定连登先，连登嘅收入喺边度嚟先。高登嘅收入我就知啦，因为高登本身咧有第二啲生意搞嘅，有好多 training course 嘅，佢哋咧就系有好多人攞咗个政府俾佢嗰个学习嗰个基金啊，20,000啊，而家升到嗰、那个叫做咩啊？有个咁嘅基金咧。咁於是乎呢，佢就有好多班呢就开俾嗰啲人呢就用咗嗰筆錢去，佢個来源就係广告同埋呢一啲咁嘅教班，咁所以佢 run 得到高登嘅。咁但係连登係靠啲咩嘅呢？不如大家嘥時間去揾下究竟邊個 hold 连登，邊個负责连登嘅开支好過啦。咁当然佢而家做緊嘅呢都正面嘅。咁我一路提倡或者一路提醒大家嘅咩叫九浅一心呢，咩叫九假一真呢，咁样。咁今日九假一真呢就唔我作嘅。係今日呢有个人留言咗喺 YouTube 嗰度，就话九假呢就係、是、反政府，一真呢就係、是、屌鸠泛民咁样。咁呢个佢嘅解读。咁所以大家拭目以待，究竟连登做緊啲咩呢，而家连登系咩人去运作嘅呢，咁样。即係我就呢啲唔算抹黑啦，我叫自己去揾啫，系咪？咁啊，始终会出现一啲有人俾人拉啦，又或者令到你内乱啦、内讧啦，连登又散埋啦，即系嚟嚟去都系嗰几个招数嘅啫嘛，共产党。但冇办法噶，即系大家咩都系情绪摆喺前面嘅时候，就会不停咁重复呢一样嘢噶啦。 远饭好夜了，拜拜。 喂，拜拜，下次见啦。 Jeff 唔系我行女都有得分。晚上王你就转咗，咪、 哦 okay、 就因为重男轻女先会男有得分，女冇得分。 咪咯 ，Jackie Poo 因为大陆当香港系八国联军放在中国的内奸一样。是啊，今次胡志伟真系好勇，相反勇武派领袖黄杨达先生唔知去日本旅游完未呢？选唔到之后完全消失晒，真系太机会主义了。反而民主党的老饼真系好有恒心，朱女 Nicole 佢哋生男有丁权，同香港围村一样，而罚钱唔系罚俾政府，系俾村嘅干部。 强 强夺命捞，两个夺字都唔记得点写。 系咯， 一群小款，你有冇觉得崔健好鬼？LG5 大陆应该而家无咗重男轻女，鲍恩维现在很多香港女仔都加上大陆嘅，因为住大屋有车。 有钱的虚荣心态，香港男人买不到楼，要住劏房。我所识的朋友都会加上大陆。Tristan Hunt 今次睇到有啲议员系做到嘢，要俾 credit。Tristan Hunt 持续进修基金， 有成功 会重视私隐嘅就会留响高登。例如今次都有人响高登讲话两登要团结，不如一齐倾。高登仔都话响高登倾就得，过年登十几人卖。 即系其实。相信今时今日呢高登仔呢就成熟过连登嘅。因为高登都好耐㗎啦嘛，即係都十几年㗎啦嘛。咁嗰啲人后生都老晒，甚至乎呢高登呢即係从前所未有一个曾经系一个跨三代嘅 user, 都会喺度讨论返同一样嘢嘅。咁我觉得原本咁难得嘅一个平台呢，又系俾一啲有共产党背景嘅人令到有咗连登出嚟啦。即系个招数咧，就同社民连无端端就出咗一个人力出嚟，但系人力我冇话佢系鬼，但系只不过咧，佢就硬系都中意将一啲人搞内乱内斗，就令到咧嗰个民主力量更加低嘅。咁啊，人力出咗嚟都未算，仲要有热血公民咁样，咁所以即系同巧唔怕旧啊！即系所有嘅咩都好上头，好激情。咩都系情绪行先嘅人呢就会中呢啲招，不停咁中，中极都唔厌嘅。咁我都系用我嘅方法呢，即系 calm down 大家呢，即系有啲嘢要睇囉，就唔好咩都行动咗先囉。 搵信旺但唔系秘密嚟，一早有人查晒策啦，连登赛数又有份出钱 啦，汤、okay、 于早抖了，要去记万事小心。 OK, 冇错，咁你早抖啦。喂，咁另外就系、是头先话重男轻女嗰度呢，冇错，利益同埋男丁，有男丁先有利益，或者有利益所以 keep 返男丁，我都系一个 loop 嚟嘅，咁可能有男丁有利益先啦，咁可能我忽略咗啦，唔紧要。喂，咁另外系夺命捞松呢，就系、是、咁当然系我嘅创作嚟㗎啦，咁唔记得咪唔记得囉，个夺字真系唔记得点写。老实讲，如果我头先諗个夺字嘅时候呢，我淨系諗起蔡龙夺感喎。如果我諗起夺命捞松呢，咁我应该会记得返嗰个字。咁就一时唔记得就唔记得。喂，咁另外呢就係、是、乜高登咪连登系蔡素有份俾钱嘅。係好人人都知咁样，原来我真係唔知，我都系最近先知。我淨係知道呢，其实有好多建制派同埋当时嘅政府高官呢都搵过高登去倾偈嘅。咁呢佢哋就好叻嘅，就话都推唔撚去，飲茶都唔飲咁样。咁其实避免到嘅，避免到俾佢统战嘅。咁但好明显呢班僆贪钱啦，屌。 校运会听讲高登仔被逼过咗澳门为基地。 啊、 Terry 我冇 update 喎 呢个。 有次节目讲完话估佢哋好快会抱头。第二潮热抱成班友就系连登出晒嚟。 哦，系嘛？我又唔知道、啊。屌，总之，即系如果大家都识听嘅话咧，即系嗰啲，即系之前讲嗰啲，好捻劲、好捻有自信嗰啲主持人咧，就好多时咧都系冒泡嘅。咁我就唔系好高调嘅。咁我通常我都讲中嘅，因为够冷静啫。咁更加有人揶揄我呢，喺 Facebook, 唔係喺 YouTube 嗰个节目嗰个 comment 嗰度呢，就话全香港嘅网台主持啊，真係最叻最冷静最醒爬就係你啦，咁样。即係你咁样讲冇意思㗎喎。即係你估你真係赞我咩？你估我傻㗎咩？赞我都唔会咁样赞啦，係咪？咁唔紧要啦，即係你自己觉得係就觉得唔係就唔係㗎啦。咁我都无谓喺度解释。即系我即系只不过我信嘅就讲，我记得嘅就讲，我又唔会为咗你哋中唔中意听就再 filter 讲唔讲嘅。咁所以中意就入嚟，唔中意就走，就咁简单。喂，咁咧就系、是、嗱，即系见大家攰攰地，甚至乎有啲人瞓咗觉，而家都唔系好早啫，唔系唔好晏啫。但系不过大家而家我咁早开始咧听紧嘅人，我谂都会早唞嘅。咁我继续我想讲嗰几单嘢都 cover 咗噶啦，即系话机舱。一出嚟机桥就斗啲僆仔，我觉得你咁样做啊，真系警察啊！一系你又收到情报话有人喺唔知边度训练过系恐怖袭击，即系恐怖恐怖分子嘅技术，唔知系点样去暴动， 咁其实拉得人嘅、哦，即系如果以美国嗰个角度去揾一啲曾经阿尔盖达受过训练嘅，佢都系会塌嘅。喂，但系你有冇显示话嗰啲人可能喺加拿大翻嚟读紧书，有咁嘅训练先？既然你冇嘅话，你做呢啲嘢你有咩动机呢？不如大家谂下，佢嘅动机呢就系、是、可能因为警察都牛屎飞嚟嘅啫嘛，就是、借呢啲咁嘅机会呢，就走去令到嗰啲僆好惊，就唔敢出嚟搞。喂，但系你脱唔脱节啲呢？你都做个僆仔啦，系嘛？即系越俾人咁样搞，你条气越唔忿气，你越出嚟搞噶嘛？即系本来可能系蓝丝嘅后代，成日都听老豆讲嘅啫。喂，俾你咁样斗一斗，屌实转态啦，你戆鸠噶！因为你系曲线，又调翻转，想泼多啲人出嚟，就想搞个林郑，即系警察搞林郑，即系令到个社会更加矛头指向你。因为一报一战之仇，那个仇呢就是呢你无端端拱了差人上台。我觉得这个机会都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大家又不知道怎么想了。那是咯，即是我觉得好鬼的这件事，无端端这么高调这样。即是你斗完之后，究竟这件事怎样 disclose 呢？是不是有人及到呢？是不是有些机组人员拍到呢？打去报馆呢？为什么这么高调呢？有没有人知道呢？我想攞下料啦呢样嘢。 韦信旺好公开，连登初忽起时告登仔。 哦、，sorry。系咪读咗咧 ？Bloody Tech 重男轻女系姓氏嘅延续。 哦、okay。韦 信旺好公开。连登初忽起时，告登仔已经查晒，仲有人响连登出过 post，、 oh, okay。 但冇办法，讨论区始终好受人流影响。一睇今次游行，大家以为会历史重演，林郑会好似老董咁下台收场，点知佢脸皮厚过鞋底，只 啊呢样复复你先。其实当时阿老董咧系游行咗之后一段时间先下台嘅，佢又唔系即时第日两三日下台嘅。咁所以就唔好咁快失望住。咁但係下咗台之后呢，有小阳春嘅我相信，但係长远嚟呢都係唔会有太大嘅改变，我认为。 若你今次游行大家以为会历史重演，林郑会好似老董咁下台收场，点知佢脸皮厚过鞋底，只肯认错，死不下台，搞到香港人失晒预算，冇咗方向。Tristan 恒亦普成都几似一套戏，叫十二猴子，大家可以睇下。 连 陈林郑下台。Gilbert 早晨，探长。 喂 ，Hello 早晨。 Eddie， 钱是令人迷失，做自己最好。John 及 Nick Brown， 我未分明。Chan 黑点杀人。 Okay。 开枪，命陈林郑主事开枪。David 查飞机单嘢，佢哋唔认。Wilfred 327 一 名曾在澳洲参与反送中集会，经常在 WeChat 分享的反送中信息的本港留学生，昨天6月19日至德隆坡返港，但府下机直遭便衣警员直查。 吓、啊，点解呢？澳洲嗱呢单嘢有少少唔 make sense 喎。澳洲而家系冬天，就唔系放暑假嘅、哦，咁点解会翻嚟香港呢？第一，第二就系、是、你用得 WeChat 嘅，即系你喺海外都用 WeChat 嘅，系咪至今堕落呢？即系有 WhatsApp 都唔用 WeChat， 咁、哦、所以我觉得呢单嘢唔系咁简单嘅，我认为系咪警方专登夹呢啲人夹新闻做呢？即系等人唔敢翻嚟呢？即系你咁讲，我有呢、這个有呢个咁嘅突然间有咁嘅睇法啦。同埋查飞机单嘢，佢哋唔认，究竟系咪佢哋真系冇做过，系炒单新闻作出嚟嘅咧？即系而家都未知。你知咧，香港人好容易上头噶嘛，喐啲都死黑警噶嘛。咁虽然我都多数都我都唔反对嘅，咁但系唔好专登调翻转。即系我觉得单料真唔真，我都掌握唔到啦。咁啊，同埋有啲读嗌口号嗰啲咧，我就觉得喺度唔使嗌噶啦，大家心里面都有噶啦。咁啊，例如林郑下台啊，黑警杀人开枪啊，咁样。咁啊，同埋林郑主使开枪嘅有冇咁嘅迹象咧？我真系又唔知道、啊，即系唔系讲一句，大家就当咗系嘅，大佬。 Wilfred 327，一名正在澳洲参与反、 哦、读咗 ，sorry。 曾 Jeff 2004年下台 ，Eddie 五呢一种招数是50年前，我都成日俾人斗，无事打三锤，因为我一落机就有人问我，我真的无感觉到，但警察部去到今天真的乜都敢做， 车 仗鬼叫阿最搞极个 app 都唔掂，搞到啲人走晒。David 佢话专登翻来玩信王，有时人嘅心态系好奇怪，一啲本质好嘅事关咗有，过咗一排反而会只睇到啲相对细微嘅坏处，例如有啲国家限制国民要投票，啲人会嫌麻烦咁。高登本来比其他讨论区嘅好处系冇 judgment， 冇人控制言论导向，但后来竟然有用家嫌冇 judgment 出错 post 冇得搵人 delete。仲反而觉得连登好方便啲啲 iPad。 其实今次事件689扮演什么角色，他捞到什么好处，探长点睇？ 哦，我谂啊，直接点睇就调翻转分析啦。咁佢就系啲 UGL 嗰啲完全冇人讲咯，同埋查佢嗰啲完全系停晒咯。唯一好处嘅就我觉得呢、這个，同埋因为佢个人都系共产党斗争思维啦。咁佢早排呢又查佢唔到，你又吹佢唔涨嘅时候，佢咪系咁數苹果广告囉。咁所以你话背后佢搞事呢一啲都唔奇呀，我觉得呢、這个。咁好处就我头先所讲啦。咁呢个 Terry Tong 呢就鬼叫阿 Jo 搞几都搞唔到 app 咩。咁呢个系佢个人按钩嘅问题啫。咁即系正如我头先所讲啦。啲人觉得立法会呢啲议员冇卵用嘅。即系支持你啲法案成日都被人过咗，咁佢冇考虑呢人数可能唔够啦，同埋资源又唔够啦，宣传又唔够啦，咁同埋最惨呢就係呢嗰啲议员呢佢冇咗呢份工呢佢死得嘅，咁所以即係连一个党产去养住一啲选唔到嘅人都冇呢个空间，咁嘅时候呢嗰班议员呢就其实大家不单止唔赞佢牺牲咗咁多出面个外面嘅世界搵钱嘅机会，仲调返转呢觉得佢哋好撚贪钱啦，各样啦，咁我觉得虽然现象系咁样啊，即系正如阿 Jo 搞唔好个 app 系现实，因为佢哋间公司唔系淨係得个高登嘅，佢间公司呢有好多部门嘅，咁阿 Jo 都系负责其中一样嘢先系高登 admin 啫，咁所以佢又冇收到你钱嘅，佢又唔系要俾钱先入到嘅，咁而家呢个世界就系冇装冇限底下，咁就系认为哇屌鬼叫你个 app 搞得唔好咩，啲人咪走囉咁样。咁走冇所谓嘅，但佢攞咗高登最重要嘅资源就系个 database 嘛。所有嗰啲人啊，即系唔系 database， 系嗰个留言嗰啲内容呢，佢系俾咗而家连登嗰啲人去即系好似同人志咁啦，即系我俾个授权俾你照出翻个 app 咁样，佢咪靠嗰个嚟疏导咯，错就错在呢度咯。咁但系冇理由你调翻转就变咗高登系仇人噶嘛？咁点解会有咁嘅现象呢？就因为啲僆仔咩都情绪化咯，即系我即系阿林祖信真系俾人屌老母屌到咧，听闻啊，佢喺同佢喺佢嗰啲佢嗰啲翻打 开。 嗰、那个喊晒嗰个系边个？以前有个 Victor， 即系直头系俾嗰啲高登仔欺凌到喊嘅开会嘅时候，咁林祖信都唔方好受得去边啦。即系你而家怪嗰啲僆就冇用嘅，因为佢哋都系惯咗用情绪嚟行事。咁但系今时今日我出嚟讲句公道嘅说话啦，相对咁，但系我谂冇乜人有感觉噶啦，都系即系只不过我有责任咧，因为我咁巧识得佢哋啲 founder 啦。咁我讲一个。现实出嚟咯，即系我都唔系 update 嘅，甚至乎而家有人话个 server 搬咗澳门，我都唔知道。咁所以就系咁啦，即系我成日强调话，大家即系唔好咩都用自己嘅喜恶、用自己嘅感情、用自己中唔中意去衡量一件事，就系咁解啦。咁呢啲情况不停咁发生嘅，有啲有心人就正正利用你嘅情绪，就系为所欲为咯，即系几容易搞嘅啦嘛。即系我都唔敢话你哋蠢啊，即系嗰啲人啊。问题就系人的确呢个弱点好大，当你无限放大嘅时候咧，即系例如，即系譬如林郑主席开枪咁样，你有冇证据先？咁咪由佢哋推咯，推下你又见到咩事噶啦？ 咁你一口咬定，你话你估林郑开枪搵人，咁你估都得嘅，但系即系每样嘢都口号式咁样讲一句出嚟。呢度学晒黄毓民咧，就系将一啲嘢好简化。阿能量感长成日口头禅，咪简单啲嚟讲。喂，其实好多嘢都系唔简单嘅，你唔可以简单啲嚟讲就 call 咗一样嘢就去宣传嘅。即系对于一啲忽忽类嘅社会咧，就好容易中晒招嘅。咁大家都唔想做忽忽嘅话咧。咁你不如諗多一层囉，三思囉，所有嘢都或者諗複雜啲囉。諗下个利益喺边囉。 哎呀Ultraman 又有 sponsor 咗。 吓係呀，我睇唔到添。 佢喺 哦 ,ok。喂，多谢 Ultraman 啦，你又喺 PayPal 嗰度sponsor 咗我哋。咁大家 如果真係太多啦。 係啊，其实Ultraman 你即係我知你好支持我，但係即係我又付出咗几多啫。咁我觉得唉，你自己飲多啲红酒啦，即係咁 买隻 錶 啦。 买多隻錶啦，不如即係我觉得我好有压力嘅开始，即係因为 David 佢话住。 咁即係我唯有努力啲，即系做多啲 live 啦，即系其实有时咧，我唔系唔想做啊。问题就系咧，我惊朋友即系好网友疲累啊，即系成日都系讲嚟讲去都系嗰啲嘢嘅，我都系咁嘅啫。即系唔好话人哋啊，只不过即系大家个话题，如果 trigger 到我开发到第啲话题咧，咁啊梗系更加好啦。但系其实阿监制成日都话：，诶、哎，你唔好成日讲旧嘢啦，屌人哋好后生嘅，可能有啲人咁样，所以系咯。咁总之趁而家呢排冇咩做，我就会制作多啲，因为其实今晚我都想录多集节目音乐节目嘅，如果一阵间精神良好嘅话，咁我都尽量希望贡献多啲出嚟，因为有人咁样 sponsor 我，咁我唔可以揸流摊嘅，咁多谢啊 Ultraman 啦。咁佢喺边啊 PayPal。我 PayPal sponsor 咧就会好啲嘅，因为唔使俾 Super Chat 嗰度咧就攞咗、 啊。PayPal 都有。 PayPal 都有啊。 但系应该冇咁犀利。 Super Chat 系攞咗三成咯，有人话，因为我次次条数都好似唔啱嘅，咁所以系咯，总之 anyway 要 sponsor 嘅咧就好容易嘅，咁顺便喺度提出，大家有份出嚟交下长租啊，交下电费啊咁样，咁啊大家都开心啲嘅。 但系三蚊订阅 下 苹果先啦， 系喎系喎，不如将啲钱订阅苹果先啦，因为而家咧剩翻一个唯一一个媒体咧系相对肯同呢个共产党说不，同埋唔会同佢妥协，互相都即系共产党又好惊佢，又好憎佢，而佢又完全唔会睇佢台戏嘅一个媒体就系苹果啦。咁啊，当然上次上嚟嗰个王 Sir 咧又好憎苹果嘅，因为咧。佢系用钱做啲新闻，咁佢都系有瑕疵嘅，佢都唔系一个完美嘅一个神仙嚟嘅，我认为肥佬黎都系一个即系生意佬，咁但系佢所做嘅嘢咁多年咧，即系其实我对有啲感恩嘅，因为得佢够胆咁样抗衡嘅啫，其他全部都系啊，仲有 K 宝啊 ，I K 宝咧虽然好难要我再帮衬翻佢噶啦，但系点样报答到佢咧，又真系谂唔到嘅，咁我觉得全香港净系得 K 宝同埋苹果。呢两个媒体呢就是要值得大家支持咯。咁刚才讲到边啊，讲到呢是啊，即係如果大家都好似Ultraman 咁样一起交下水电交下租，即係或者一起可以等我可以请下啲嘉宾飲下嘢食下嘢呢，咁你有个渠道呢，即係就可以喺个画面嘅左下角呢就有HSBC account 啦，有 PayPal 啦，同埋甚至乎左上角嗰个 QR code 咧，就系 PayMe， 咁样大家都可以识随转变咁样帮手交下长租同埋电费嘅。咁你唔交接入嚟听，我都欢迎嘅。咁当然，咁但系只不过 睇下 Archive 啦， 系咯， 系咯，有啲咩都睇晒佢啊。 或者你想赎罪啊，或者想感恩啊，咁你都可以透过呢啲渠道噶嘛，系咪？咁当然你咁讲，而家冇乜人睬你啦。唔紧要啊，都相信香港人真係習慣free lunch 嘅，咁我都明嘅呢样，就唔会勉强嘅，即係反正我都唔係服务大家，我都係讲出我信嘅嘢嘅啫。 David， 佢话专登翻来玩信王，有时人嘅心态系好奇怪。 系咪读咗咧？ 一啲本质好嘅事关咗有，过咗一排反而会只睇到啲相对细微嘅坏处。 哦，读咗啦，系啊。头先阿 David 话佢专登翻嚟系咩意思？我唔知你咁啊。 仔，即系话 个 学生。 哦，系啊，因为 miss 咗啦，明啦，明啦，明啦。啊，讲到689嗰度之后冇出声，冇讲啦。 Wilson， 你要保持理性，保持距离，唔好咁易上头。Why Lister 的 message retracted， Steven M。 系啊，嗱呢位 Why Yes Tada 无端端又自己灭咗声，点解咧？之后又冇讲翻。啊，有，我见到啦。我就好关心人哋留言嘅都。 Steven M A C A U 的 WeChat 肯定被人掹住啦。David 开唔开窗未必林郑决定，但真系应该想12号清完场，13号开会通过，但收到中央命令叫停。Eddie， 可能 鲁莽动一年后先下台。 哦，要一年啊！我屌。 Tristan 很好多海外华人用 WeChat， 哦 okay。 以前我做机场，其实有好多海关会 check 入境嘅人，多数系已经收到了先。做嘢， 哦，明白。 Plan plan 明天只系前奏，7月1号才是高潮。 Okay。 Why Easter 嘅脑烧好似又做咗灯神。 系 佢之前话过，未来几年无可能再有大规模抗争运动。 但系咧，虽然系咁咧，嗱，我今日晏昼同我朋友有少少 argue 咧，就系关于咧，即系有好多人咧都觉得我妒忌嘅脑烧咧，即系高收视咧。喂，老实讲，我真系完全冇资格妒忌佢。问题就系咧，我咁多年见到佢咧，不停咁样喺度 twist， 不停咁样喺度 spin， 即系令到人哋嗰个思维咧系出现咗少少问题嘅。例如斩钉截铁，样样讲到实。咁有啲人觉得佢讲得好啱嘅时候咧，长期听佢嘅时候咧，你未变咗佢咯，未变咗佢，好多嘢都未经证实，又或者讲出嚟自己觉得好爽，咁希望人哋都爽嘅时候咧，咁不停咁样咧，好权威咁样，任何嘢都。有三个理由，第一、第二、第三，讲到似层层，但系佢登咗咁捻多镬，你都仲信佢嗰讲 point A、point B、point C， 即系长期系咁嘅话咧，而佢照讲讲错晒，交一通，有时为咗自己利益，大家又原谅咗啦，又或者系娱乐啫咁样，咁娱乐系 OK 嘅，咁但系你某程度，如果你真系娱乐嘅话，咁佢讲嘅嘢事实上喺社会又出现紧嘅，你又成日同你带你啲朋友，尤其是啲男司，咁你又用翻啲斩钉截铁啊，讲到实牙实齿啊，咁然后发觉后来又唔使负责任嘅时候，咁长期嚟讲，即系咪变咗一个风气咯？嗰、那个风气就系成日都冇经过调查，直头有啲系自己都 judge 到嘅时候，你都唔去 judge 嘅时候，就讲到坚嘅一样。即系其实我观察到咧，喺呢咁多年嚟咧。有呢个几大撚人呢，我諗啊大班係伤害比较细嘅喺呢方面。因为佢讲嘢冇佢哋嗰两个撚人咁叻嘅。咁嘅时候个风气未变成喂，即係大家义正，即係觉得自己好正义，觉得自己企喺光明嗰边呢，唔使经过分析，唔使经过 filter， 咁就讲咗啲嘢出嚟，甚至乎係 clone 返佢讲嘅嘢出嚟嘅。咁就斗灯囉。咁啊即係俾人笑话就冇嘢㗎啦。咁係咁解啫，就并唔係我妒忌佢，好多人听即係唔係淨係佢啦，即係任何人都妒忌唔到嘅，因为我本身就冇咁嘅体质，我冇呢种咁嘅才华可以有一个演说家咁样讲出一啲好简单而大家呢又收获嘅嘢。我讲啲嘢好复杂，铺排好多，又甚至乎人哋好难明嘅，甚至乎有人误解咗嘅，即係呢个有个不彩当然。咁即係我实在想讲出呢点囉，我咁耐以嚟呢我都未能够沉淀咗点解我成日都觉得老萧讲得埋啲嘢呢，即係影响有几大。咁我今日同我朋友困完之后呢，我就 argue 咗之后呢，我就能够具体讲得出呢，我点解咁不满嗰啲咁嘅 KOL 呢，即係对个社会影响有几大囉。诶，唔知点解又唔读 Wilson Liu， 咁我睇下唔读你个名字又读唔读到你啲嘢先。 Alan Lee High 探长监制， 喂，且又有北啊，又去翻最前啦。Wilson Liu，Wilson Liu，Wilson Liu，Wilson Liu， 系我头先啊，头先嗰位就系未见过嘅 YS Tada， 喂 ，Hello 你好啊，你喺边度嚟嘅咧？即系无端端入嚟啊，听开 Archive 第一次留言啦，定系点嘅咧？我想知道，可唔可以介绍下自己啊？好似教会咁啊？ 晏咗入嚟听唔到探长有冇讲过点睇民阵依家部署呢？冷静晒，等到七一 Tristan 依家好多人讲鬼故，火星火满天飞 ，ready 五重有250几人，算唔算多？ 哦 ，OK，今日算多。 不否认好多议员真系唔开会，同其实系 part time 啊，正午不过还是要休息了，因为听日有成日节目。 Panlo 话冲最大嘅问题系。身为一个所谓一哥的他竟然说指挥官做的事是他自己决定，香港人真的很危险。Jacob 扑街，我是不是迟了入来？ Terry 仲 要是手机 是最方便上网寄硬件，所以他做得不好人就是没办法，讲来讲去就是被分化。利申下多年老高登仔连登冇日，因为觉得好鬼岩岩，听到其他听众话原来真系红底。 Okay. Ultraman 数96只是一种认同，个人能够 support 多少就多少啦。 喂，多谢你啊！ 搵信王呢两日突然好多人收到嗰4000蚊，怀疑系派钱维稳。 可能系 日历探长拍乜我哋都会睇。 多谢 苹果，起码揭发港铁坏事啊！去开探长 Justin 拉有猫。是不是未肉 Hugh Grant 探长 有没有连登前世今生条 link？ 我是第二个战场需要给个军师了解个故事，好叫他有防范。唔该 Wanson 王探长之前九吹有讲过高登之乱，你可以去精华道找 Kelly Aiken， 其实独立调查委员会对警队都很重要，还原不到真相，找不到人负责，警察同市民既恩怨永远都解唔开，所以警察自己都反对独立调查，真系好七嘅一件事。 系冇错。 Kenny can be the way， 好七眼瞓，唔知挨到几耐。 喂，唔好挨啦，听 Archive 咯。 版面讲老萧就第一个警告， 啊、 再讲就 blood， 个个都知道。 系，即系点啊？即系喺老萧嘅版面啊？哦，喺你嘅版面，一讲老萧就 blood。哦，咁我就好耐性过你嘅，咁我其实我唔会 block 人嘅，即係除非有啲即係直头係成日重复啊嗌口号啊或者有啲怪符号啊咁嗰啲我先 block 㗎啫。咁可以 recap 下大家啲真知灼见啦，有啲。咁Terry Tong 就话呢，即係你讲啲啊唔係呢个係。呢、这个讲咗啦，即系我大家都明嘅呢、这个。但系有一个有少少想 argue 嘅咧，就系、是、啲议员又唔开会唔成咧。咁呢，我都成日都讲咯，即系系有啲好唔完美嘅情况嘅。即系有啲议员甚至乎可能，即系例如梁耀忠同埋阿冯检基呢啲咧，我好有理由怀疑佢咧，就因为佢嘅生计同埋佢个会，即系佢有啲 NGO 咧系。培训嗰啲班咧，就直接系政府批钱俾佢做嘅。咁如果政府唔批俾佢咧，即系佢就焗住要出卖我哋一两镬，可能无端端又唔开会啊，无端端又投错票啊咁样嘅，呢啲系存在嘅。咁既然你冇一个能够选到入去嘅 replace 佢，你唔能够用个票嚟整走佢，咁 at least 你都投佢个对家，又系泛民啦。即系你唔好投咗建制派啊，因为如果你当系一个烂铲、一个烂金同埋一督屎，你都识得分啩？即系冇人叫你拥抱嗰啲咁嘅议员啊。但系问题嗰、那个咩阵营嘅，甚至乎佢咩都唔做，甚至乎喺六四嗰、那个谴责议案，即系呢啲冇咩用嘅，关我鬼事咩？大陆嘅嘢系咪？咁甚至乎细微到呢啲咁嘅议案咧，佢都会企喺你嗰边啊，起码都。即系咁消极嘅政治就系咁啊！你唔好当啲议员系人，你当议员系工具。嗰、那个工具有啲冇用嘅工具留喺度啊！你掟得走就掟啦，换一个更加有用啦。你掟唔走嘅，你冇理由整个炸弹入嚟啩，系咪？咁于是乎系咁嘅时候，喺一个大环境、一个大是大非， 我是相对包容这些废的议员，就好过你觉得整个议会呢就因此就不投票啦，甚至乎有些劲人呢就投对方啦，即甚至乎那位轻生那位朋友他曾经有记录呢都是帮工联会拉个票的助选的。咁呢啲又唔知咩玩法啦，以我所知有呢啲玩法嗰啲人呢通常都係叶宝成嗰啲人嚟嘅。咁所以即係呢个一条数嚟㗎咋，你唔好当下下呢哇好撚憎啊李卓人喎，好撚憎啊梁耀忠喎，因此呢就唔投票。即係你 at least 都投票俾一个接近啲嘅，就好过你投对家，好过你唔投票。即係讲晒㗎喎，呢啲一个数学嚟㗎咋喎。咁所以呢高登同埋连登亦都一样啦。咁好多人就觉得林祖信好撚废啊，个 app 又成撚日整唔好啊。咁你有冇諗緊佢个 app， 即係之前嗰个版面係狂俾人搞，俾人 hack 撚到仆街，想改张图又俾啲高登仔屌，改图都唔得㗎喎，啲 icon 又话呢个唔靚，又话整到一个 cyber feel cyber look， 又觉得以前嗰个好啲，吃力不讨好。咁佢为咗顺应民意呢就做多好多功夫㗎曾经。咁所以即係要计数囉，即係唔好成日都係为觉得自己嘅起户就决定咗决定埋人哋嗰、那个、那个结果啊，简直係。咁啊头先嗰位啊 Hilchland 呢係囉，嗰陣时有位啊孙生就帮我做过一啲archive 嘅，就係话即係将我每一个题目将佢 shortlist 咗，就再 cut 返出嚟录咗一段嘅 live 嘅。咁喺返我个个 playlist 里头，其中有一个就系精选嘅，喺嗰度揾到噶啦。咁希望你睇翻高登啊，直头头先嗰位朋友讲埋嗰一段叫咩啊？高登咩风云啊？系嘛？我都唔记得咗啦。即系如果唔系你提翻，我都唔知道有个咁 archive 啊。即系正如我头先讲紧。即是苹果为什么要支持呢，那你支持得来他同时亦都做过做过一些做新闻、哦、例如陈健康事件、哦、那这些是事实来的。即如果你因为这样呢而抹杀了他对社会那个揭露一些即是一些港铁的坏事啊，或者政府的施政的失误啊，警察做那些什么衰事啊，即是你自己衡量一下咯。即係如果你真係 clean 到呢要佢一件坏事都唔做呢，又甚至会要佢一个天使一般嘅呢，即係你只可以听一啲天使一般嘅节目或者睇天使一般嘅恩怨之声先得啦，我估。佢仲危险呀、啊、其实。头先有人问我猫係未絕育，其实絕育咗十八九年㗎啦都。只不过佢哦，系、哦、絕咗肉㗎喇，所有猫絕肉㗎，但佢把聲係咁就冇人发㗎。 玩緊老鼠仔就 会 嗌。 係好好笑㗎嗰隻。哦，高登之亂唔係高登风云。喂 ,Candy 你仲唔瞓嘅点解。嘩点解 Ultraman 仲嚟㗎喂。 Ultraman 數96 50美元。 喂 ,thank you。 我老婆话斋。夜清 X 旧猫猫货金，今次系佢叫我帮佢赞助。 喂，真系多谢，多谢啊啊 Dominic 嘅太太啊，好似叫 Evan 系咪？爆文响口添 ，sorry。 真系太客气啦。 真系好客气，真系好感激。咁你记住，同时亦都系要sponsor， 唔系即系要开苹果嗰、那个。account 喎，几蚊咋嘛，好似每日。 而家三蚊咋。 一日啊。 唔係呀，佢话之后先至考虑月费。 喔、oh, ,ok。 而家係三蚊嘅会费囉。 吓、啊、三蚊。佢仲要捐咗一蚊去嗰个基金㗎嘛。係 呀，但係海外嘅读者可能又唔同计法。 ok。 而家係香港系。 咁总之平过你买份报纸啦。喂啊 ,Terry, Terry 呢就好中肯嘅，佢话探长其中一个缺点呢就係把声太平，冇乜抑扬顿挫，洗唔到人脑。咁呢样我听咪讲我体质嘅问题囉，我做唔到抑扬顿挫，同埋我亦都唔係想洗人脑。其实我个理想呢就比洗脑更加高嘅，就係、是、想将改变嘅 firmware 令到你自己去运算 一个更加好嘅数，一条数，就唔系希望咧就夹硬 hardware 嗰度走，即系唔想洗脑，但系想改变或者想俾多一个perspective， 你一个谂嘢嘅角度，一个谂嘢嘅方法，即系我只系咁啫，即系啱唔啱？我讲得啱唔啱咧唔重要嘅，你可以觉得我讲得错嘅，咁但系你起码有一个方法。佢点样谂嘢嚟改变咗一个好容易俾人洗脑嘅 pattern， 即系等于装咗 antivirus 咁样，好过我要你买个 software 咁系咪？同埋我教，即系我有时落唔落都教下书啊，教人打鼓啦，教人点样拍片啊嗰啲，我都系注重个心法多啲嘅，即系话我教你捉住只手，教你用边个 shortcut 咧，我完全冇兴趣咁样教人，我系教你点样自己解决问题咧，所以我教两堂嗰啲人等于读咗半年。嘅一啲书咁样，即系呢个系有实质嘅例子嘅。原因就系人人都有天才，自己解决到一个问题噶嘛。咁或者用一啲嘅例子，同埋或者用一啲方法去 inspire 人哋谂一啲嘢。咁我呢个似乎系我嘅比较强啲嘅嘢，即系我唔系讲强个人啊，即系唯一强就系呢样嘢啊。咁所以我咪用呢个方法咯。咁咪配合翻我把好平嘅声嚟讲一个。方法咯，咁一啲好抑扬顿挫嗰啲咧，譬如卡斯特罗嗰啲啊、毛泽东啊、希特拉啊咁呢啲，佢全部都有嗰个能力嘅。咁但系带来灾难定带来幸福咧，咁样呢、這个就真系见仁见智啦。我觉得真系 ，Eddie， 探长，你讲得啱，我同你都无资格同老萧比。好多人都问我点解对佢有意见，我当面讲过，好多人听，大家就明白。 鲍 恩雷，我唔想用银行户口装在电话内，我去汇丰排队， 哇， 排到傻都排唔到， 咁算啦，放弃啦。 一个钟都未到，因我又腰脚痛，所以我放弃排回家吃药，回家休息。去游行又遇不到探长，我很想俾钱买猫粮给猫猫噶。 随缘啦， 犬大班讲嘢真实啲，萧生成日都随口噏，当被吸 Steven M A C A U 探长走先， 下次见啦。 88日你老萧出片咪好似 C C T V B 新闻报道，免费又可以娱乐下。Keith 好简单嚟讲。call 有市场，因为很多人不想收集资料同用脑分析。Why is the deal？ 其实探长你嘅台搞好啲收视，我唔觉得会太差。老萧嘅台多人睇，因为佢请咗唔少人同佢加图加标题者，加个爆啲嘅标题都容易吸引多啲人入去睇啦。再加上老萧佢讲嘢多人睇多人听，系因为老萧嗰啲系属于同温层言论。再加上老萧表情夸张，耐不耐加几句英文扮下嘢，又识得搞套封闭理论出来自圆其说兜嚟兜去，带住班昂孝仔由花园游到佢哋昂孝孝，仲好开心拍晒手掌叫萧山好嘢，咁嘅口才系容易呃到傻仔。 判 大班至少做过议员，讲嘢有责任啲，好似佢今次话。警察见到议员都要行礼，而家都冇 钱 钱钱，探长连我都唔 BLK， 放心啦 ，White Lister， 我系广州嘅，一直只系睇探长你嘅直播重温，好少可会见到你直播， 真系幸会， 所以好少睇直播。平五老萧等于东方星 ，Like James， 喂 ，Thank you 啊 ，James。 Ruby Pan 判林郑翻到身，香港就死得。Like James 开工有嘢做。Like James 迟啲听翻 Archive 探长加油。Ruby Pan 判警察行动时竟然冇编号。如果我想去信加许，他们应该点做呢？迷眼路似儿笑同冒险嘅表情。搵信旺九七二十四，2016年12月5日。高登风云 Ruby Pan 团 今日工联会又响度派免费驱蚊油暖壶，不过要登记入会先。 笑 到甩地嘅表情 ，Why is the 老萧嘅同温层言论早就开始经营，所以咪吸引到一班固定信众咯。所以咪明明佢讲嘅嘢已经穿咗爆，仲咁多人追随佢咯。老萧够胆试试走出舒适圈，同其他唔同想法嘅人辩论咯。比如同陶杰辩论下，真系唔见得有几大赢面。Baby iPad 其他报纸已经变成大公报，现在只剩苹果。 喂，咁咧，首先覆下呢位YS Tata 先啦，因为即系你啊写百字文咁样唔覆你又唔俾面噶嘛。喂，其实老萧咧，即系佢嗰啲咁嘅招式咧，即系你叫我学佢咩唔通？即系大家动机根本就唔同，即系佢即系拆，佢为咗拆存在感而生存，咁佢唔系为咗钱嘅。咁啊，同埋佢，我都分析过佢个心理噶啦，即系再讲一次俾你听啦。即系我认为啊，即系当年佢做编剧嘅时候咧，即系佢觉得自己叻过晒无线嗰啲李添盛啊，嗰啲啊次官啊嗰啲啦。当然，咁啊又觉得自己系读过大学啦，因为当时佢嘅年纪嘅同辈读大学嗰啲，全部都系好有成就噶嘛。咁但系佢亚视编剧嚟的，喂，即系出尽九牛二虎之力，用尽晒自己嘅才华。喂，嗰、那个收视个点都冇无线嘅十分一嘅，屌你唔兴就假啦，系咪？咁于是乎咧，就带住呢个愤怒咧，去做生意啦，啊，略有成果啊，做到唔使点样做，即系有钱，即系不嬲佢都唔系穷噶啦。咁到退休嘅时候，咪出嚟证明俾个社会听。咁既然你所谓你嘅同温层，咪有班人成日烧生好嘢咯。咁佢咪不停咁样去 spin 嗰啲人 ，spin 到佢好似佢自己咁样谂嘢，去洗脑，咁啊烧生好嘢咁样，即系同埋独裁又 ban 鸠人，又指指点点，又叫人哋啊冲入立法会咁样，即系透过嗰个 live 嗰个现场咪，咁你又真系好心水清嘅样啫，真系唔赞你唔得啊！即系佢呢啲人咧，就系除喺离开咗自己嗰个安全圈之后咧，出到嚟啊，即系柒碌一样嘅。就例如咧，佢曾经有一次咧，就选立法会，咁咧同人辩论嘅时候咧，唔捻够人讲咧，竟然叫人哋睇佢自己出嗰本书，你有冇睇过一本《香港的命运》咁样？喂，屌你老尾！即系人哋睇过都话未睇过啦，你咪戆鸠噶？你辩论紧，叫人问人有冇睇你自己嘅书？你咪戆鸠噶？即系你问热狗，你系咪热狗？咁佢梗系唔捻认自己热狗啦，即系一样啫嘛。咁所以咧，即系你又真系心水清，要赞赞你。咁但系我嘅。动机同埋我嘅初心，同埋我嘅人品，唔好讲人品，即系同埋我嘅体质，同佢唔一样啊！即系你叫我做佢，嗱老实讲，我做啲图，我觉得我做得靓过佢，但系问题个品味系咪人啱又另外一回事啦。第二，佢嗰啲咁嘅画面，屌你咩样仲衰过webcam 嘅嚟拍嘅？咁我而家用 webcam 拍，我觉得我打灯都打得靓过佢啊！即系啲品味都高尚过佢啊！我觉得啊，咁大家唔知认唔认同？咁已经唔系讲呢啲噶啦，咁你讲佢个标题吸引，喂，但系你个标题系乱柒咁写，你叫我鸠作，唔系我做，我帮你作个题啊，我做得好过佢都得噶，真系，喂，全部好似匿埋喺中共领导人嘅床下底瞓觉，听人哋讲秘密 ，hack 咗人哋电话咁样，乜都知嘅，即系问题就系有所为有所不为咁解啫，即系你咁捻肉酸，镬镬都系靠标题嘅。除非你真係有料讲晒你嘅标题里面啲嘢，你冇就唔好乱咁寫，讲到真嘅一样，唔使经过考证，全部夸张玩到好撚大嘅。喂，呢、这个唔係我嘅风格囉 ,sorry。即係就算我咁样做我都做唔到佢嘅。原因就係要成件事一个人嘅内外要入格你先能够成功嘅。即係你唔系咁样諗法而咁样做呢就注定失败嘅。咁所以即系佢唔系有翻咁上下，佢嘅个性，佢又点会能够咁唔怕丑、咁唔要面咁样勾作一啲标题讲捻到真嘅，自己都信埋啊，大佬！佢讲金融讲到历史咁捻样照讲，即系以为历史就系咁样，即系我冇办法做到呢啲咯，所以唔好攞我同佢比咯，我真系冇资格噶，老实讲。工联会其实应该送驱蚊油啦，送散热贴啦，同埋送护踭护膝啦，同埋眼罩咧。我谂佢就真系突然间多咗支持者啦。屌你送埋啲联会有卵用咩？系咪傻噶？嗱，如果大家见到咧，阿 Ruby Poon 嘅呼吁，咁啊令我谂起咧，大家要揾一个叫做退出工联会嘅 page like 下。因为呢、这个 page 都是我开的，看看是不是这么叫，我都不记得了，太久了。就是叫做是没错，退出工联会。那我当时为什么要搞这个 page 呢？我都是想吸引多些工运的朋友。 咁有啲人话我都冇加入点退出、啊，咁啊梗系唔系叫你加入先退出啦，就即系话咧，踢爆工联会嗰啲假人假义啫，主要系，咁我而家咧我都加咗两个 admin 咧，就真系抵啲工会嘅 admin， 咁有时候佢哋 post 啲嘢嘅，因为点解会开呢个 page 咧，就因为我都系俾一个 uncle 咧 trigger 咗我，因为有一次亲戚食饭咧，同阿 uncle 咧。傾开一啲时事嘅偈嘅时候呢，佢话哇今日啊连阿陈婉娴都讲啲人话啊，咁讲我讲乜呢，咁样咁原来呢佢呢就讲一啲人讲嘅嘢，就包括一啲为咗打工仔而反对政府嘅一啲言论咁样。我吓唔撚系话陈婉娴你都信，你不如啊首先走入去政府个立法会投票记录，你睇下究竟佢投嗰啲票咧，系咪为打工仔啊？佢把口镬都为打工仔啊，成日仲打工仔女添，讲到好感性咁样。咁于是乎咧，竟然嗰个 uncle 咧就真系走去查工联会嗰啲投票记录啦。点知而家咧就同我一齐咧，就成日喺啲 Facebook 嗰度咧，成日踢爆啲工联会啊，踢爆呢个建制派啊，即系直头系。佢一个唔系好理政治嘅阿叔咧，就突然间好关心政治啦。即系其实证明咧，我哋每做少少嘢咧，都好似微不足道咁。但系呢个一个 wave 嚟嘅，一个 wave 喺物理上就系靠空气A 传播 B，B 传播 C 咁样一个 wave 咁样传开去，能够造成一个力量嘅。如果隔篱嗰个有唔合作嘅话，就停咗噶啦，或者唱反调，嗰、那个 wave 咧就散咗，就唔冇力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即系不停要做呢啲咁嘅嘢咯，咁啊谂起呢单嘢都几好笑。跟住而家咧喺嗰张饭局里面咧，系得我同 uncle 系有偈倾，其他人都倾唔到偈嘅阴公。因为最主要咧就系请食饭就并唔系我主场啊嘛，人哋请唔到我喺嗰度做 host 咩？咁你问到我咪讲咯。咁但系竟然有个咧，我曾经同佢困过嘅亲戚咧，因为佢亦都系一个。海外嘅移民嚟嘅，咁佢有好多嘢，就系我成日把口都谴责嗰啲有外国护照而觉得香港啲人争取民主自由嘅人系搞乱个社会嗰啲，我必定会出声嘅。咁于是乎嗰次之后咧，令到大家都冇瘾咧，都费事讲啊。即系你讲到我奉陪，但我唔会主动讲咯。吓咁点知嗰个亲戚又出嚟游行，今次都几开心。 Ultraman 数九十六组就定坐苹果 啦，多谢啊！ $0.5到九月， 附、okay、上 矿$3到九月之后就唔会抌苹果啦。 哦 okay、 但我一定会定。El Nami 份份报纸同大公民会斗衰。El Nami， 我反而觉得探长把声先洗脑， 唔系啩？ 个声痛我已经好眼瞓。大家继续。 咪就系咯， 十八。 我把声好眼瞓 嘅 喎。 探长的风格有启发，用脑用心去思考。实际好多，出自真心， 多谢多谢。 上强壮嘅热投机，双手合十，奥运会大班做过警监会会员 ，David 其实老萧转紧路线，去紧吸钱蓝 fans Derek Lee 咁先，大家继续， 好啊，早啲瞓啦。 Why is the 真哈哈哈哈 ？David 不过叫人冲入立法会，好似系王教主， 唔系 ，shoot 老萧。自讲至少 ，Ruby Pan Pan 萧生话退休其实根本就冇退过休。Caris Y 红猫 agree 退而不休，喜极而泣嘅表情。 喂啊，多谢 Sir Lee Hong， 咁咧佢喺 PayPal 度 sponsor 咗，喂多谢啊，用下啲新科技先得噶。不过有啲人又担心嗰、那个私隐嘅问题。咁讲起银行嘅私隐咧，大家真系要极度小心。因为嚟紧呢几个月咧，就会有好多嘢发生嘅，将会咁例如发咗牌，有啲虚拟银行可以做生意啦。咁于是乎咧，就表面上咧，汇丰咧就用一个平嘅手续费或者嘅基本嘅有啲优惠啦，就 keep 住啲客。但其实背后系咪咁简单咧？咁大家都要拭目以待嘅。 Caris Y 红猫 agree 退而不休，喜极而泣嘅表情。Baby 八 pat 工联会67暴动黑手， 系咯，扑你个街， 是暴力团体， 简直系暴力嘅鼻祖啊！ 即系只会系俾毛魔洗晒脑嘅人先会暴动嘅啫嘛。老实讲，即系点解我话郑经汉都系一个撚人呢，原因就係呢佢係好崇拜毛魔。咁但係老實講佢又唔係淨係崇拜毛魔嘅。即係總之有權力嗰啲都崇拜嘅。因為我入過個 office 呢連滿晒都係呢啲相同埋呢啲咁嘅雕像嘅。即係有毛澤東、鄧小平、戴翠夫人同埋某啲佢見過嘅總統咁樣嗰啲呢。即係好撚鍾意啲權力嘅嘢嘅。咁但係包括毛魔都係同我有仇㗎啦。因為我嘅长辈嘅长辈呢全部都系因为毛魔而自杀嘅，即系有几个，即系仲系死得好惨嘅。即系谂下，你俾架火车撞死碌死，系竟然觉得冇俾人捉住个柜玻璃咁痛楚嘅，所以选择咗轻生嘅。咁所以我觉得冇得妥协嘅，即系我觉得你，即系你崇拜毛魔呢就即系等于犹太人觉得你崇拜希特拉一样，我认为可能严重啲添啊。但是唐人呢，即是中国人呢，就真的很废，我觉得。犹太人呢都为了自己这个感受呢，即是会制定了很多法例啊，会跟人家不停地说不，甚至乎会做出一些制度上的行为啊。但是香港人是那些人讲的有够去讲的。即是简直是没事讲的，这些真的又讲到中国人那些习性也很得意。 谭明灯是边个叫人冲入立法会？不是王教主。Clark Chan 好好奇做咩柜台服务要收服务费？ 哦，系咯，嗰类啦。喂，其实嗰次咧就系反高铁，咁咧老萧咧就有个直播，就系mon 住咧佢所嗰阵时候有啲记者噶嘛，唔知人网，咁咧就喺立法会，即系旧立法会门口，咁咧就。佢自己喺度声嘶力竭都要讲波咁样，咁呢係咁叫嗰、那个现场嗰个人网嘅记者呢，喂冲入立法会，叫啲人冲入去，叫啲人，喂快叫佢冲入去咁样，屌自己喺度鸠噏，现场嗰条友得一个大声公或者冇添，好似我睇唔到，因为我只係听个节目，听到係咁叫人哋冲入去立法会囉，即係指指点点囉，喂係你就落去，你有咁撚多钱整架车整个音响咪得囉，你使乜点救人啫，将啲最低嘅成本嚟满足佢，即係自己嗰指指点点囉，我觉得佢即係我觉得笑料㗎，简直係。咁立法会 选举就更加好笑添啦，当然。 尹信旺点解会崇拜毛泽东？真心冇办法明，要揀都揀希特拉。德军营都唔啲啦 ，David 最唔满意，但班系当年战中，佢话啲人阻住佢搭车出去，口讲民主，但最紧要唔好阻到自己。Republican 团今日在石门某间酒家见到工联会搞局，佢哋话七十周年。 系咁点咧？佢哋话七十周年啊？哦，因为七十周年嘅工联会，咪系咯，即系呢啲咁嘅扑街。呢啲简直系匪党嚟嘅，呢啲即系又要大家又睇下慕尼克嗰度去取下经，点样对付佢先得。 Republican 今日再 石门，哦 ，OK， 石门嗰间彩福系嘛 ？Why is the 大陆人习性确实系奇？我啲亲戚全部卖晒外国奶粉，都从华共产党真系好好啊！好彩有共产党啊，唔系中国就变伊拉克。 真係好撚奇怪啊，呢、這個解釋唔到㗎。喂，咁我嗱臨呢就讀埋我原本即係傾埋原本想講嘅嘢，又係一如以往啦，大家嘅留言呢已經 cover 咗好多我講嘅話題啦。咁我想講啊，聖哈利路亞啦，講咗啦，即係可以呢，其實聖哈利路亞即係呢個成為咗今天我啦，咁亦都係讲咗啊，直头成个讲咗，即系都系教会收靓嘅好时机嚟嘅。咁另外想讲个域外法权咧，今日如果大家有睇陈云毅嘅访问咧，佢而家咧就即系懒有计咁样啦，就话其实域外法权咧呢、這个方法咧就可以解决咗呢个陈同佳案件个问题噶啦，因为亦都有先例咁样。喂，但系你而家先出嚟讲，定系而家先有记者访问佢，定系而家？先至恍然大悟呢，政府因为其实林郑呢已经听过好多唔同嘅人係俾个意见佢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就唔使立法嘅。 咁佢不单止还废话啦，仲好捻嚣张咁样，话就系成日都系耍太极咁样耍咗，又话一定要即系就讲捻埋人哋屋企人啊，为咗个公义啊，为咗为咗个女仔沉冤得雪啊咁样，即系讲捻埋呢啲好煽情嘅嘢，但系又有人附和佢嘅。咁咧，我想讲啊，刘域外法团咧喺今年嘅三月咧，公民党咧已经。你而家上翻去 YouTube 都查得到，你搵域外法团呢几个字咧，其实公民党不停咁样都倡议紧呢个方案嘅，咁但系咪就系头先咁讲咯？咁啊，当然即系有啲人觉得即系啱听就听，唔啱听就觉得人哋系废话，咁呢个就系今时今日冇经过一人一票选举出嚟嘅领导人就可以咁臭串、咁招积、咁冇大冇细。即系所以我哋追要即系除咗呢条例之外，我哋要争取真普选，虽然系陈腔滥调，但系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好重要一个细细嘅改变，就系、是、等于全香港嘅命脉有一个大改变啊嘛！即系一啲唔使向我哋交代嘅一啲官又好、议员又好、特首又好，喂佢可以乜捻都得嘅，真系即系啲警察啊冲入去搞啲议员又得。即系一个普通一个秘书，一个普通一个唔知咩选举经理，又可以 DQ 到一啲有几万票嘅应受嘅议员，做唔做到议员都得。所以即系呢个初衷就系、是、我要真普选咯。陈腔滥调噶系，咁但系连呢最基本嘅门槛都入唔到，我哋咪要继续咯。即系我好欣赏啊，头先有位Owen Liu。佢嘅身体唔系几好，只脚又痛，即系你都要行出嚟。即系我觉得呢种就系你唔好话为后代、为下一代、为公义，即系总之人系有个执着，人唔系净系食瞓屌屙呢几样嘢嘅。即系希望大家记住，即系我谂入得嚟啲人都知啦。咁人系有另外一种价值噶嘛？咁你同嗰啲人讲，即系头先嗰位蔡生讲嘥鸠气，即系你同嗰啲即系大陆人讲都嘥鸠气，因为从来。即系佢一个住喺内陆嘅人，唔知道潜水系几咁好玩嘅，你点讲佢都唔明嘅，真系。除非佢好想明，除非佢好想 explore， 除非我不满现实，连一个海都冇嘅，一条河都冇嘅。即系你唯有系咁样去理解一啲大陆人咯。 古坛名等我明白，我冇咁早听佢哋后期消散或自己做唔到就唔好要求人做，我要和你 A 搵信用。 你叫佢食屎啊！ 条味都有啲重口味，韩国瑜又系咁，毛泽东又系咁，见到各样都想扭烂，点会变咗咁多 fans 嘅政治明星 David 搞咁多嘢？不如去劝陈同佳自首，可能仲简单。In the future， 陈宏毅随风摆柳。之前佢赞成修例，劝唔好再叫黄毓民做黄教主啦。 系啦，冇错啦，我从来都唔叫教主嘅，即系顶笼叫黄狗嘅啫。咁同埋唔好叫中央领导人叫阿爷咯，即系我从来都系讲你阿爷，即系唔系我阿爷啊。即系觉得好难听嘅，难听个粗口啊，简直到咩阿爷啫。屌未撚夠班啦、啊、你叫士頭婆啊，佢係你阿老母都好過你叫佢做阿爺啊，係咪先。喂，即係士頭婆，即係我哋香港人，即係硬係要排外，即係同埋冇個，即係西方嘅社會就冇嗰種子弟兵啊，即係冇呢種咁肉麻嘅認親認戚嘅。但係連林郑咧都要认亲认戚嘅，又话老母即系攞老母嚟做老母论啊咁样，即系简直就想呕啦，大佬。咁所以希望大家就真系虽然系讽刺，但系我觉得都有失身份啊！即系你叫佢做教主啊，即系 Steve Jobs 我都未叫佢做教主啦。即系我都成日中意用苹果嘅产品，但我都因为我唔系信佢嘅教啊，即系只不过我系用我嘅 working experience， 我用过唔同嘅电脑。或者我欣赏佢哋嗰种为 user experience 而去 design 产品嗰种态度，同埋嗰种美学精神，同埋佢即係好崇拜呢个美学嗰个精神啦，都係咁我先会用苹果㗎，即係啲人叫我做粉果我都秒鸠佢嘅，因为咩果啫，唔係咩粉啫，不知所谓， 即系有得拣，我梗系拣个更加好噶啦。我唔系因为苹果出咩我都买嘅。 果粉啊， 系系系唔系粉嘅粉果粉调转咗啲。即系嗱，举个例，我用到苹果七，我见到八，喂，屌都冇乜特别、啊，见到十，你仲搵衰、啊，咁我而家都系用紧七，即系唔好误会咯，同埋唔好夹硬将嗰啲咁嘅撚人咧，即系认亲认戚咯。包括嗰啲阿爷啊，所谓嗰啲，点解不知所谓？讲都失身份啊！真系， 曾 Jeff 中国其实有出过冒险家，曾 Jeff 又冇，原呢黄狗咪变咗搭嗰个 FD 喜极而泣嘅表情。David David 其实我叫教主，我觉得是讽刺。Baby by Pat 陈宏毅条友正长头草，搵信旺咪就是我阿爷明明是好人，唔好诋毁。 冇错 ，Reasonable 陈宏毅五月时都赞成港人港，想不如交港人至大陆。 搵 信旺正和算唔算冒险家？但佢好似唔系华人咯。 哦，系啊，佢好似郑和好似系犹太人，即系西域嘅人嚟噶嘛。定系波斯人嚟噶，即系我听过几个唔同嘅讲法。咁啊，寻日五月嘅时候都赞成港人港审，不如交人翻大陆。我唔知咧，我反而我见佢出过嚟啦，我唔知佢讲乜。因为呢啲人你唔使对佢有期望嘅，即系你除非你要佢命都唔要嘅啫，真系。即系所以出少句声都系好人嚟嘅，今时今日真系唔出声冇人话你哑噶，真系。同埋华人嘅定义系咩咧？定系汉人咧？你觉得系？因为汉人咧，真系全世界最久嘅民族嚟嘅，即系认屎认屁认几千年文化咧，就连满人都认系自己啦，蒙古人就认系自己啦，即系系咪好久先？你觉得？但系咧？文学上呢，用字上呢，匪夷所思呀，咁样。嗰啲匪人唔係嗰啲匪夷呀，即係嗰啲夷人呀，又唔係自己人呢，又觉得人哋怪鸠喎，又作咗个匪夷所思呀，咁样。又满江红啦，又即係嗰啲内容呢，又成日都係打外族啦。啊，咁你又觉得嗰啲外人呢，又唔係自己人喎。咁但係同时呢，哇，我哋五千年文化感受河山呀，啊，咁嗰度认晒係自己人㗎喎。咁撚得意嘅，点解？即係包括民主党嗰啲大中华交都係咁样，长毛都係咁样。 夏运会多谢探长出心去做自己应做的事。我九六游行日去过鹅颈桥消防局处，想会到你，但没成功，唔好意思。 咁我移动噶嘛？ 最复 job 时期记例 port shuffle 结简结后无来者。 系啊，冇错。 本七月一号由全港市民决定777嘅去留。Terry 仲正和好似系色目人， 色目人即系咩人啊？ 题外话，有冇人睇过 BBC 新疆条片？好恐怖！ 喂，冇喎，介绍下好喎。 我讲集中 营 啊。 哦，系啊。咁啊 ，Hugh Chan 话郭兆杰都系咁样，系啊，冇错啊。郭兆杰都系戆鸠鸠咁嘅，真系。喂，我斟杯水饮先，因为好颈渴。同埋咧，大家留多啲言啦。因为我仲想去埋厕所啊。咁啊，播啲音乐俾大家听，好过 dead air 啊，系咪？咁啊，大家都去屙到尿啊，咁样唔错啊。咁啊，播翻自己嘅作品啦。尽量都，因为费事俾人 claim 版权啦。啊，有咩系我嘅作品先？又够长嘅先。啊！呢啲唔系好嘅，啊！呢啲长啊，呢啲但系冇声嘅喂。 啊，有啦。喂，翻嚟、啊、希望大家唔好介意我食啲嘢啊，因为讲到咁耐都有啲肚饿。咁啊，你尽量留多啲言啦，因为读你哋嘅留言嘅时候咧，我就可以食下嘢啦，食杏仁仔先。我听到胶袋声，啲猫嚟啊！等读到郭兆杰， 喂 Jenny Hello Love and Respect from Hong Kong Gilbert 一切非蒙古人、 Hello. 汉人男人的都算是色目人 上王、哦、咁样 message retracted and Hilliard 立法会离谱到不得了、 哦、 Motel California 正丁的第一代太公丁神集 Genesis 好似是伊朗人 Wine 上 launch 了 BBC 条片去探长 Facebook 好 thank you 新疆集中营条片好恐怖不断强调无洗脑重要中国好前中国好后话教育好他们将他们脑袋入面犯罪思想洗走看左半顶不顺 黐筋 Carol's Y 熊猫话：探长佢放催眠曲，大家小心瞓着。熊熊 B B C 新疆集中营真系好正，拍片嗰阵当然全程俾班共产党员摸实，题材应该好正面，但佢哋用剪接、拍摄嘅技巧拍出另类恐怖气氛。B B C 个团队全部都系高手。Why is the 脑烧？佢经常话勇武抗争，升级到最后系升唔到级。 但唔知点解佢就係唔讲和理非升级到最后係升唔升级到，但係和理非升级到最后係坐喺度俾人打爆缸，但呢个似乎亦唔见得容易实现，因为无人敢咁样做，但係怒烧就呼吁大家要坚持和理非，而且最近香港嘅游行基本上唔需要你和理非升级到最后，警察就已经开枪打到示威者爆缸。呢、這个似乎真系几难奸。 不如咧唔好讨论啊，老萧啊，即系虽然又未至于失身份，但系都嘥够时间啦，我觉得真系。喂，咁啊系啊，头先嗰只唔系催眠曲嚟嘅，顶笼咧都系一个冥想嘅音乐啫。因为咧，我就帮一间全港最大嘅一间 yoga 嘅。嘅 studio 製作嘅一條片裏面嘅音樂嚟嘅，呢個原創音樂啊！喂，咁啊，差唔多啦，大家都死啲蟹啦，已經係嘛？都全部合著啦，係嘛？就嚟聽完啲音樂之後，咁我講緊未來法權啦，冇人跟進啦，係咪？即係頂籠都係。讲紧啊，陈文艺啫，咁咧同埋讲速龙咧嗰件衫咧，扑你个街，嗰、那个李家超又讲大话，又断正，即系你唔知道，你唔好乱讲嘛。即系我其实我觉得佢似乎唔知咯，即系嗰啲咁鬼 minor 嘅制服 design， 佢点会知啊？老实讲，佢系保安局，又唔系警局，又唔系警务处长，咁所以咧呢啲咁嘅。滑头嘅世界仔咧，就即刻即系答得好快嘅，仲话呢啲嘅设计嘅问题，佢想讲时装设计嘅，你识条铁咩咁样？咁但系好衰唔衰啊？俾人影到啊！嗰件速龙嘅衫咧，原本系有个 tag 咧，系有个 number 嘅。嗱呢个咧，有其中一个估法啦，就系估佢答得懒快咁样，就谂住 KO 到就可以令到啲记者收爹咁样。咁但系另外一个阴谋嘅谂法咧，就会唔会根本嗰班速龙就唔系原本真系做速龙咧，唔系香港警察嚟嘅咧？会唔会嗰啲系深圳嘅公安或者系武警，又或者系更加调嚟，或者近近地喺解放军总部借啲解放军出嚟咧？咁我呢个机会仲大，原因就系、是、如果你晒咗嗰个 number 出嚟，嗰、那个有出咗事，咪赖咗嗰个警察咯。咁你又要苦恤㗎啦嘛，咁越搞越麻烦，索性呢就嗰啲速龙係冇 tag 嘅，原因就係佢连香港身份证都未必有嘅，可能直头近近地隔离解放军借过嚟都唔定嘅。因为我同大家讲过一次啦，即係我都见识过，原来唔係淨係军部先可以借啲解放军嚟㗎喎，咁所以呢我觉得呢个机会可能重大。 阿温老爷，我有空闲就睇翻《探长的重温》。 喂，咁俾面啊！ 我有只猫猫陪我，相依为命，已63岁，因身体问题才不能工作。 系 识老本。 系 阿温老爷有250人喎、 哦。咁夜都有。 Hugland 比家超系知噶，佢警察部专过嚟噶。 哦 ，OK。 系见安乐都想食，晚上王李家超话示威者喐，所以先射到头。示威者快过小明，捧777不肯说，切是不想承认大陆的不公平审判。 系 ，Stan Kelly 探长 New York Marcus。 喂，你好啊 ，Marcus， 点啊？几时夹把 banner 嚟香港？Marcus 好似系，你好似而家你仲冇喺 New York， 系咪喺 Manhattan 嗰度做 DJ 咧？唔知。同埋你啲节目有冇 archive 或者上网嘅咧？好耐冇见啦，几时翻嚟啊？咁啊，另外系777唔肯讲，系咪因为咁解咧？都有可能、哦。咁啊，唔系李家超话咧，示威者之所以射到头咧，就系、是、话因为佢闪避啊嘛。咁老实讲，你射个脚，咁你闪避。都系射咗隔篱嗰只脚啫，都系射咗后面嗰只脚啫，唔通嗰间不停咁系咁踎，系咁企喺度，系咁踎企喺度，所以射到个头。 但又唔系喎，嗰人企喺度射到个头噶，屌你噏埋啲嘢都乱鸠咁噏嘅，咁唔通射空气嗰人啱啱行过啊？定系话嗰人追住粒子弹嚟中弹咧？你不如话，屌老尾，都黐线嘅真系，即系而家嗰啲官咧劲捻到咧，即系正常狡辩都变咗栋笃笑啊！即系佢就系咪想缓和气氛咧？以为即系想啊讲出嚟你笑下嘅啫咁样。或者听得老烧多咧，唔捻识负责任咧，讲完出嚟又。 David， 我觉得真系香港人来，不过知道嗰日十二号要做嘢，反晒 Mr. 都有 number， 其实先系保护差佬，冇 number 嘅制服其实最危险，因为有其他人着住冇 number 嘅制服周围强奸杀人都会入晒差佬数。Robert 潘国少杰去咗日本几耐啊？ 哇，好耐啦。佢俾人拉咗都差唔多四个月啦，好似有啦。咁啊，所以，唉，好棘手啊！日本，我听佢女朋友讲咧，佢日本嗰啲法例好得意嘅，你越唔认咧，坐得越耐嘅，即系同普通法又有少少唔同，即系佢系大陆法嚟嘅嗰边。咁啊，希望佢能够适应啦，又或者即系有机会话日文出到嚟做。即系可以同阿周庭一齐去日本演说下啦，咁、都好事嚟嘅，即系唯有咁讲啦。即系 我觉得佢会再入到境咩？ 系、哦，又或者喺香港，即系帮人做翻译咯，又或者宣传啊香港同日本，即系宣传香港嘅社运俾日本人知咯。不过佢学嘢都快嘅，我识佢嘅因为。 Hugeland 二十集总会救佢 ，Winston Wong 即系唔系拘留，已经判咗监， 未判啊，仲系拘留紧啊，即系你越唔认佢越唔放你咯，好捻大镬啊，总之。 Jeff Chen 人头追子弹，不如赖催泪弹自己早泄， 系咯，又或者入错嗰粒系导弹唔系子弹咯，黐线嘅真系。喂，咁啊，继续我嘅 agenda 先，咁啊，同埋支持警察嘅讲咗啦，即係讲陈国坤係咪，即係啲人返到返等到戇鳩晒，即係简直係总游屎飞啦。阿梁烈维大家有冇睇到条片呢，都几好笑喎，即係讲係颁奖嗰条片呢，其实佢啲戏呢真係渣撚到呢，即係颁奖你得咗奖你嗰个开心样佢都係做出嚟㗎喎，同埋后面啲人狂撚熬佢呢都会笑片咁样变咗。咁呢同埋嗰啲人配咗音呢，即係我哋而家觉得係笑片啦。喂，但係假如條片返到大陸呢，啲人会信嘅。点解会信呢？因为我哋惯咗睇配音嘢，即係所有嘢都係配音嘅。咁嗰度配音嘢佢以为香港又係所有嘢都係配音，咁可能真係当咗真㗎喎。咁啊，总之正啦，我觉得。因为其实呢个梁烈维呢，当佢係細路仔嘅时候呢，我都認识佢嘅。嗰陣时我就做导演，就拍一啲嘢就搵佢帮手。咁呢唔係搵佢帮手，即係公司派咗佢嚟拍我條片嘅。咁因为咁样認识佢嘅。咁細个天真无邪啦，咁我都同佢几啱傾嘅。咁去远顶拍嘢呢，即係返公司都一路傾偈傾到返去唔係瞓觉嗰种啦，总之。咁估唔到今时今日变撚咗咁样，真係唔好运啦，真係简直。 David， 如果唔系有二百万人出来，啲官答你都费事。 系啊， 盘间饭都有号码李家超， 系咯，扑你个街。 边个陈国坤 ？Hugeland 陈国坤，李小龙上身当咗自己系中华英雄。 其实大家都系误会嘅。其实李小龙点解同中华英雄会拉上关系呢？无非都系嗰阵时啊，倪匡。喺嘉禾度編劇，就編嗰套猛龙过江啊，定係唐山大兄啊，好似猛龙过江啊。咁呢就係、有一句啊、我读得书少，你唔好恰我，之后就话咩咩唐人与狗不得进入嗰个牌呢，其实係黎康作㗎咋嘛。根本上你睇返历史片段相片，日本领事馆都冇呢个牌嘅，事实上嗰个系创作嚟嘅。咁于是乎咧，就勾起晒华人嗰种自卑咧，就觉得 即系其实华人就最中意瞓喺度做人嘅，即系成日都觉得人全世界都欠咗佢，人人都争佢嘢，人人都睇小佢咧，咁就团结噶咯，好得意噶咯，唔知点解。咁于是乎咧，呢一句对白咧，或者呢一个道具咧，就 hit 到一般华人中意谂嘅嘢。咁所以咧，李小龙咧，因此咧就变咗民族嘅英雄，就唔系中华英雄。咁所以，但系李小龙好明显，如果你知佢生平嘅话，根本佢又唔系中国人嚟噶。如果系中国人，佢又唔会有呢个成就啊。老实讲，因为佢一个哲学家啦，所谓一个武术家啦，好多理论啦，好冷静啦，同埋好科学啦，同埋好有节奏感啦。咁几样嘢加埋咧，呢几样嘢都唔应该系中国人有嘅嘢嚟嘅。但佢系样都有晒，咁所以我 claim 佢就唔系一个中国人嘅咁解啦。咁同埋有一半血统都系鬼啦，系荷兰人嚟噶嘛，系嘛？系咪荷兰人嚟噶佢阿妈？好似系。咁所以咧，纯粹一个误解嚟嘅，纯粹咧大家咧就当咗套戏里面嘅情节咧当系现实。咁甚至乎咧有好多人咧攞嚟做一个 icon， 就觉得哇，识得玩双截棍就系民族英雄啦。又打鬼佬又成啊，同埋双截棍根本就唔系中国武器嚟嘅，系改良菲律宾武器嚟啊嘛。宾佬就可以话拎啲双截棍话自己系民族嘅兵器啦咁样，但系双截棍或者李小龙完全唔系大家所谂到嗰样嘢嚟噶咯，咁啊请勿误会啦。咁嗱呢啲咁嘅陈国坤就戆鸠咯，即系以为呢全世界人都 respect 李小龙。因为李小龙又是中国人，曾经是中国人，或者本身是中国人，就当了那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东西。喂，屌你不肯识嘢，你不肯在这里即是误解晒收皮啦，唔该。咁所以呢这件事呢就真的自己扑出来拆呢都是叫罕有。即是那时搞活动大家都要向解放军要 salute 嘅。咁嗰啲梁烈维啊那个从未试过拥有嗰个叫咩名字温兆伦啊那些就嗰啲焗住柒嘅啫，咁俾人恥笑啦。咁但系呢个陈国坤呢单嘢真系自己扑出嚟柒嘅，真系唔系讲笑嘅。我觉得佢嘅柒嘅程度仲严重过梁烈维添啊。咁所以真系值得恥笑下嘅。哦，原来嗰度叫精武门，有人提醒我，好似唔系精武门，好似系啊，系冇错，精武门，因为嗰间馆叫精武门。 Jack Music MB 邓模式建议用为梁烈维笑到落地嘅表情。Hugland Hugland 精武门，冯红系精武门。Hugland Hugland 李小龙系美国人，佢妈系混血，他搵民族主义钱啊！六月十六日去游行，识咗个教授，他见到 BBC 记者同他们倾偈，外国记者都赞香港人团结的精神，和平。理性非暴力 Hugland 菲律宾魔像 不是 今次7月1号要带张凳去坐不好行啊要坐门晒去对美女美女香港人永不姑息反送中保卫香港何韵诗好嘢女中豪杰 Dilbert 被中国人好惨 是菲律宾魔像是另外一样嘢嚟嘅咁你如果你识到边个叫伊鲁山岛呢咁咧就系、是、一个菲律宾一个教头嚟嘅，咁系佢将双截棍嘅技术传俾李小龙嘅，因为一个哲学家同埋一个武术家咧，一个好实际嘅武术家咧，都会将人哋嗰啲嘢吸收咗，用落自己个体态即系体能嗰度去发挥嘅，咁啊并唔系好似中国武术咁样咧，人哋嗰啲全部都渣嘅，自己嗰啲先劲嘅。即系所以李小龙连呢样都唔似中国人嘅，咁所以系咯，大家请问唔会啦。咁啊，仲有做咩无端端何韵诗好嘢咧？即系做咩崇拜偶像咧？无端端又咁，你同佢有咩分别咧？即系如果大家都系为香港嘅将来企出嚟嘥力嘅话，咁我又唔明白你点解崇拜偶像咧？又喺度。 Gilbert 被中国人好惨， 好惨噶。 The Pentagon 今日到前亚洲电视人徐小明出嚟玩上脑，佢唱亚洲电视执笠嗰首歌《分碎百年国人自义醒悟》。 哦 ，OK。 冯浩龙、李小龙啲双直棍系伊鲁山道教佢。 系啊，冇错。 The Pentagon 佢话紧香港人自省， 即系点啊？唱嗰首《分碎百年》嗰只歌系嘛？佢唱呢首歌系咩意思啊？我想知 道。Anderson 伊鲁山道有喺死亡游戏入面。 系啊，冇错啊。佢其实伊鲁山道咧，睇翻近年嗰啲访问咧，佢好精壮同埋冇乜老态嘅，即系呢个练武人几劲啊。咁所以其实咧，总之咧，华人咧有种特别嘅怪癖咧。就是啱使嗰啲呢就立晒落自己度，即係衰嗰啲呢就话晒人哋嘅嘢，即係而家啲人呢见到啲大陆人你话周围屙屎话周街屙尿咁样，佢都会有人话呢，咁外国人都会有嘅呢啲嘢，即係呢个咪就係我等讲緊华人嘅奥妙囉。总之好嘅就立晒就唔关人事嘅，奔佬有乜资格同李小龙比呀咁样。 冯浩龙伊鲁山道系死亡游戏入面尾二个大佬，用魔杖同双截棍打，好好睇。鲍恩回李小龙是否先学截拳道吗？ 梗唔系啦。 Jenny 要留意一个网站 China Uncensored。 我有睇啊。 Chris Chappelle and Shelley and Mark 来到香港，他们已经访问了黄之锋及何韵诗了。 系，其实China Uncensored 我睇咗都冇十年八年，睇咗起码五年啦。咁嗰条友而家留晒须，好样衰啊，光头。以前都几靓仔，我觉得佢就扮鬼扮马，又好笑啊！嗰条友都咁有人话咧，China Uncensored 咧，怀疑佢系法轮功嗰啲英文台嚟嘅，唔知有冇人证明到咧？ Anderson 一直拳道是李小龙唱 Rupert Pen 配完徐小明，今日有段片叫我们支持送中条例， 那为什么国人渐意醒呢？不醒才会支持的嘛，是戆鸠的。讲起徐小明这个扑街呢，我都有些对他有些看法的，都不过算了，不关事不讲。 Vincent 王虽然拜偶像危险，但是咪冇一个所谓星嘅人物出嚟，好难最终纯粹请教下思考中嘅表情。 咁你唔使请教我嘅，即係要有偶像先出嚟就好可悲㗎啦，真係。因为嗰个偶像随时会行差踏错啦，如果接到大陆 job 你又既往不咎嘅话，佢又返去做嘅话，你情何以堪呢？係咪咁成日都会发生㗎啦，呢啲大家就当唔记得咗㗎啦。咁所以我觉得绝对系，即系点解你自己又唔可以同佢一样呢？咁你都系一样系付出紧好多青春同埋好多努力，走去令为香港更加好。即系点解？即系等于最戇鳩就系咧，嗰啲食肆门口咧有个明星喺度食嘢咧，就啊你又觉得佢啊劲啲嘅？点解咧？可唔可以赐教下咧？即系明星嗰条脷系咪特别醒目啲嘅咧？你觉得？我真系唔明啦。咁所以，即系我纯粹我个人啫，我唔能够代表到你哋去答啊 Vincent 嘅问题嘅，即系唔使请教我嘅。咁啊，我觉得即系笑料咯，即系做咩一定要有嗰啲人做你先做？即系等于啲阿妈教仔都戆鸠噶，即系自己教唔到你，嗱嗱嗰个叔叔闹你啊咁样，哇嗱嗱警察嚟拉你啊屌！即系警察会嚟拉个细路仔曳咁样，即系成捻日讲埋啲鸠嘢咧，用一个权威嚟掩盖一啲嘢咧。又要嚟，总之好就手，好快又完成到嗰样嘢嘅。我觉得搵啲明星嚟招来亦都一样嘅。咁所以大家唔好将呢个文化咧，唔好将呢种文化即系继续落去啦。我哋永远都走唔出嗰个我哋认为中国人有嘅不足啦。我认为系，即系你几可见到外国即系有啲社会运动系哇个明星一出嚟，哇大家呼百应啊，走去朝拜嘅。是没有的，因为人家的公民社会自己是其中一个公民，人人都是平等的。即是不要再做这些事了，麻烦。真的很肉酸的，我觉得。即是他不是一个特别好或特别差，即是不评论了。即是为什么要这样呢？ What Jenny Christopel is a music composer. Shelley is the best. Extremely smart American woman. Love and respect from me. 为什么你无端端又讲这个 a cappella? Chris, 不是 Chris Chappella, 是谁来的不识。哦，嗰度有，哦，佢系 music composer 嚟噶，我都系唔知道，唔知啊，嗰度有几幽默嘅，成日扮鬼扮马嘅呢排。喂，但系无端端啊 ，Ruby 又唔读喎，唔知点解。啊，虽然送中条例呢就仲未安全叫做撤回。撤回杀啦咩事啊。但係我哋要多谢外国嘅议员肯帮香港人出声。冇错啊。还掂佢哋都话我哋係勾结外国势力。咁我哋系咪要多谢外国人囉，无言感激。喂，呢、這个绝对啦，喂大佬。即系其实呢、這个已经上升到政治层面嘅时候呢，咁佢对我哋嚟讲即系已经当我哋系舞蹈啊嘅时候，咁你咪要令到佢觉得影响到佢嘅势力去求助，咁勾结外国势力呢系正確嘅，系必须嘅，因为我哋冇呢个势力，冇令到佢 KO 嘅势力。我哋又唔夠膽塞佢隧道，我哋又唔夠膽影响香港嘅运作，又驚其他市民反感咁样。你驚反感咪做唔到囉，如果你唔驚反感进第一波嘅咪成功囉。咁只不过大家又左右逢源嘅话，咁要靠外国势力囉，都係方法之一嚟嘅。即係香港人计算好叻嘅，即係尤其是有啲传统嘅社运人呢，有保住票仓喎，又要驚得罪嗰啲人喎。喂，咁但係好老实讲，新香港人未必个个都同我哋企埋同一阵线，唔好计老弱妇孺未必行到出街。但係行得出街嚟，我相信都係多数係陀地，喺比例上点都有四分一嘅陀地行咗出嚟。咁你仲要驚啲咩呢？即係唔通大家唔谅解你点解要阻住条路咩？唔通唔谅解你点解要影响到个经济咩？又或者系嘅，咁所以几样都唔得嘅话，外国势力都系其中一个少啲伤害嘅方法。咁所以其实嗰啲外国嘅议员呢，你又唔使特别鸣谢佢咁多嘅。原因呢就是外国议员呢都要利用香港呢个人道嘅问题呢，同埋国际公义嘅问题呢，去攞一啲佢嘅票仓嘅。因为全世界见到香港呢个运动嘅感染力呢，嗰啲人亦都係代表佢嘅选民嘅。咁所以如果佢哋唔係有互相唔同嘅 party 去竞争嘅时候呢，佢亦都唔会咁落力走去帮香港囉。因为始终有啲 party 唔帮，有啲 party 帮嘅话，咁有好多被香港呢个画面影响到嘅选民咪就会帮嗰啲议员帮我哋出声囉。咁所以成个连锁反应呢，咁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也都很正常会出声的。因为香港真的有这么多人签署在美国的国会那里，过了十万就要做事的。那你看看有些什么哪些议员走出来做事咯。那个议员就是可以借这件事抨击回对家，什么都不做咯，麻木不仁咯。即是其实政治就是这样玩的。那所以大家就我觉得又不应该太情绪化呢，即是觉得他们哇为了公义这么简单。那当然他们都是为了公义。因为呢有时呢啲大是大非嘅嘢呢，喺当时嚟讲好似事实存在咁嘅。但係譬如你睇多好多年美国嘅政治，美国嘅历史呢，就发觉呢点解有时啊美国人咁正义呢，有啲嘢又会帮手，有啲嘢又炸听唔到嘅呢，都係佢嘅选举嘅需要嚟咋嘛。即係譬如佢啱啱选咗都未有耐要换不换届嘅时候，咁佢特别唔理外国啲嘢㗎喎，特别冇咁有仁义道德㗎喎，有冇留意？咁所以人始终係人，人为咗利益而做一啲嘢呢都好正常嘅。咁我觉得又唔使解读到呢佢哋真係异人一样囉。咁样諗係好冇瘾㗎，我都知。 即系揾一个依靠，揾一个人 stand by 自己都冇嘅时候，可能好痛苦。但系呢个亦都系现实嘅世界嚟噶嘛。 Hugland 自从煽惑他人煽惑入罪，冇人够胆追大溪。你似个大台系政府，主题系送终。咁暗督正各界死月，先有咁多人出嚟 stink 想拖到 G 二零。Robert Pound 判同意你的讲法，艺人也是香港人，香港佢哋都有份。其实我哋要多谢自己 才是。系 exactly。 孙中山都多次勾结外国。 系。 韦信宏讲唔关事嘅嘢，好悲哀地喺好多外籍人士眼中讲香港人就会谂起成龙，到今时今日都系咁。 冇办法噶， 大时差，日文 miss 上堂时举明星例子就会讲成龙、 嗯。 每次我哋全班同学都即刻西晒面、 嗯， 开头哥 miss 好诧异，如是这几次之后 miss 唔敢再提成龙。老两女如果为星出来游行。道不愿唔好行出来，我们行出来系有共同理念和诉求先行出来。为 Jenny 上次六月九日我替郭卓坚做义工 ，Vincent Wong 其实我都明白明星效应系撞鸠，唯有继续同身边人讲，尝试令佢哋明白。流星街这几天，在香港很多小学生和中学生都在讲反送中，这是最好的国民教育。 我唔系好明同郭卓坚做义工，我、哦、咁多谢你啊，即系贡献啦。咁咧，其实咧，我觉得今时今日咧，外国人话讲香港又谂起成龙啊，的确系一个侮辱嚟嘅。即系正如菲律宾人咧，一讲起哦工人咁样，一样咁冇面啊，简直系。但系我哋香港人成日咁样讲嘅，即系讲起菲律宾就觉得啊，用人国家都有人够胆讲嘅。即系我觉得。好诧异啊！对我嚟讲，即系识唔识得尊重人噶？即系人哋漂洋过海或者你几千蚊嚟香港，即系人为财死，你为食亡，我都明。但系，即系佢都系为咗生活。屌你话人哋容人国家咁样，我觉得，因为嗰次人质嘅，即系又系情绪嚟嘅。即系你点解菲律宾人咁憎香港人呢？咁憎中国人呢？即系你又要检讨下啲中国人喺菲律宾点样做生意咯？咁所以互相话系冇意思嘅，真系简直，我觉得即系国家唔国家嘅嘢，未政治嘅层面去解决。我觉得市民即系佢哋当然佢都系未开发啦，嗰啲人咁，但系佢哋因为个政府太废啊，先令到佢哋即系上次人质事件会有啲咁嘅嘢发生，同埋佢本身就唔妥中国人，所以就投闲自散。喂，咁呢个唔系五时三刻嘅嘢嚟㗎嘛，係长期。可能中国呢个 band, 呢个 brand 喺菲律宾系好曳嘅。咁我哋又唔知道，香港人都系中国人。即系所以呢，反而我觉得无时无刻向外国人嘅层面都要令佢分得清楚咩叫做香港人，咩叫做中国人。係唔同嘅。Hong Kong is not China, 我觉得呢样宣传呢，人都有责任去做囉，我觉得系。唔好有大中华情意结啦，真係冇意思嘅，完全係。你自己搵自己笨柒嘅，真係作为香港人。 夏韵女如果为星出来游行，道不愿唔好行出来。我们行出来係有共同理念和诉求先行出来。 唔係咁行出来嗰啲，无论你係星同埋唔係星，冇分别㗎，唔使专登话有个星令到自己壮胆啲呀。就专登要搵一个人多谢呀、啊。因为觉得佢都行出来。咁佢行出嚟同我行出嚟有咩分别呢？同你行出嚟有咩分别呢？呢个文字未开嘅表现嚟喎。 What a Jenny. 喂 ,Easter, 得克林顿冚家产养大做共产党依家唔知点收货。What a Jenny, 郭卓坚六月十六日星期日。又捐咗5000港元派糖、饼干及水。夏韵女民政六月十六日都唔俾何韵诗在政总主办台上，之后唔见咗人啦。 民阵咪醒目咯，即系我觉得民阵有一嚿嘅，真系，即系嗰种作风咧系比较前卫，同埋唔系好消费一啲即系佢唔会再助长呢啲咁嘅风气咯。 即是你不让何韵诗上主台之后不见人，我就相信他又不会不见人的，即觉得挺没瘾，因为惯了那种前呼后拥的人呢，突然间有人拒绝他呢，很难受的，我都明白的。 445133共产党无好人，愿同请分享，谢谢。 什么你讲啫？你阿妈是女人嚟噶啦，咁就尤其是党员添啦，当然。咁我觉得，唉，呢样系香港嘅宿敌嚟啊，简直系，即系点都走唔过啊！香港行咗好运太多年啦，咁啊而家都要受噶啦。喂，娜娜做咩想呕啊？嚟呢度。唔知瞓醒无端端又喺度叫企嘢，喂，好嘢啦！而家已经 韦信旺岑子杰比之前啲发言人好，不过民阵响好多人眼中都有原罪。 系啊，冇错，即系尤其是嗰阵时学联嗰单嘢咧，即系唉，总之系新旧嘅交替有呢啲嘢发生噶啦，冇办法。但系又千祈唔好吹走岑子杰得太劲啊，因为。佢都系明星相，我觉得，我有少少陈奕迅，我觉得佢，即系如果大家真系期望太高嘅话咧，争埋民阵就扑街啦。以后 乐培嗰啲讲平时唔出嚟，今次都忍唔住要出嚟，希望真系醒咗，以后会多留意新闻会出嚟。 咁啊，应该要点翻首徐小明嗰只歌俾佢听先得啦，真系。喂，咁啊好，嗱，临去埋睇下有冇啲嘅讲漏咗先。喂，中信嗰条片咧，喂，即系睇见都惊啊，大佬。嗰单嘢其实呢即係要搬上国际嘅呢啲。喂，人哋嗰度申请咗不反对通知书合法嘅示威。屌你喺嗰度放催泪弹咪即係谋杀囉。其实呢个係谋杀罪嚟嘅。即係有人踩死就好彩冇事嘅。即係有人踩死咗警方就断正嘅。即係我觉得一定要外国势力。反而呢单嘢呢唔知点解又冇人暂时啊就冇人去告洋状呢，呢单嘢其实几严重啊，不过条片迟咗一日先出，咁所以哇真係睇见都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如果大家唔知道我讲乜呢，就中信嘅催泪弹呢两个字嘅 keyword 呢就睇返晒㗎啦，真係嚟撚晒谱㗎真係，同埋现场啲旁白呢係真情表白㗎真係，个个都脚都软埋㗎真係见到。 乐培嗰啲讲平时唔出嚟，今次都 好嘅讲咗。 喂 ，Jenny 为了了解共产主义，我去了荃湾人民学会学习，大家要努力。 韦 信旺何韵诗612都有份享中信党差佬，唔系要拜神，不过都要俾翻 credit 佢。乐培中信嗰度绝对系收买人命，请晓月梅杀，一定要告警察。喂 ，Jenny 不要对共产党有任何幻想。Hugland 共产党无好人，只系讲出过现象，冇讲到原因。知道原因先系重点，明白病因先可以对症下药。 系得啦 ，OK OK。喂，咁啊，其实嗰度有好多人都要俾 credit 噶，撞门又要俾 credit， 放啲人嘅，个个都系香港人嚟嘅，所以我觉得真系唔使特别俾 credit。是又点唔系又点啫，咁佢都是香港人啫嘛，只不过系。呢个就系文字啦，我觉得。得罪又唔好意思啊，真系。 Paris Y 熊猫中信摆明系局啦，差佬正扑街，韦信旺中信单嘢。好似搜集紧唔同人嘅片，呢几人好多人都写咗亲身经历，为借了我也邀请了 Golden Pan 来我学会。 系你唔好制添啊！你揾完 Golden Pan 之后会俾人欺凌嘅。 喂 ，VH 告警察有用吗？ 香港系告唔到佢啦，即系呢啲系国际人道嘅问题嚟嘅。呢、這个即系总之提升到呢、這个国际同埋人道，即系等于。非洲啲軍閥種族滅絕，佢都要上法庭㗎，即係如果佢拉到佢，即係曾經好似有一單半單，我唔知道，我唔肯定呀，即係印象中呀，有冇人更正呀，即係譬如阿敏食人總統咁樣，都好似俾人拉過呀，定係點呀，定係類似有個咁嘅非洲嘅犯咗 人滅絕人類咁樣嗰啲罪咧，同埋嗰陣時有個南斯拉夫嘅前總統都係上過啲法庭噶，後來自己服毒自殺死咗啫嘛，好似唔死得，即係係佢呢個層面嘅，其實根本就係、 是。Why is the 中信放射魚類彈好容易發生人踩人，但好彩亦都冇發生。如果唔係林鄭仲大鍋， 鮑 韻女甚至傑講説話唔錯。思维都正义，现时他们团队人很少，还要努力，还年轻。 冇错冇错，喂，好，继续落去。乱入议员办公室讲咗啦，莫乃光啦，同埋一定要重夺立法会啦，呢、這个系 round up 噶啦。 With Jenny Y, bleed by Hugh, golden pun is a nice, open-minded person， 眨眼笑嘅表情。 嗯。如果你唔明咧，有冇朋友网友提供翻我俾人欺凌嗰个过程嗰一集咧？嗰、那个集叫咩咧？好似喺澳洲啊，叫做咩江咩江湖，唔知总唔记得咗啦。大家睇睇，大概两个月前啦。咁你睇翻九吹24咧，你就明我讲乜噶啦。你要听翻听埋我个内容，你先明嘅。咁总之咧，我一出咗埠咧，喺搭飞机嘅过程中咧。去到当地呢，我已经发觉呢有170个欺凌嘅 comment。咁呢原因就係呢佢哋其中一个指控呢就话我同阿哥敦潘一起收维稳费嚟搞食债咁样。咁呢个唔多讲你自己睇囉。 喂 ,VH 江泽民都被人通缉啦，有用吗？晚上王，如果差佬是想赶人，就会放弹向前线，但差佬放向人堆中间，根本想杀人。 冇错，咁江泽民被人通缉啊，冇去唔去西班牙都冇事嘅，咁但系样衰啊嘛，同埋佢绑手绑脚，佢有啲盟国嘅地方都被人俾人靴啊嘛，因为曾经有一年佢去 New York 访问，咁 New York 当时有市长咧，就系、是、Giuliani， 咁咧就佢系书面声称唔欢迎杀人嘅政客，即系唔欢迎佢嚟 New York， 咁所以咧就即刻改到去咗加州，咁你话有冇用啊？咁啊令到样衰算唔算有用啊？真系唔知啊！即系如果佢去西班牙，真系俾人拉咯，因为西班牙 charge 噶嘛呢、這个，咁冇用，唔通又唔做咩？即系我最鬼唔开心就系见到啲人话咁样又用咩又用咩又用咩？屌咁你劝一条仔想沟翻条女，即系想叫氹下佢条仔，氹下有用咩？咁啊氹咗就搞掂咗啦。咁你唔知噶嘛？如果条女真系唔中意嗰条仔，梗系冇用啦。 Well, Jenny, thanks for sharing. I check it out. OK， 喂，咁我要讲嘅嘢讲晒啦。咁结案咧就系、是、round up 咧就系、是、一定要调回立法局啦、立法会啦。咁有好多方法嘅，就系、是、通知你屋企人啦，同埋尤其是今次系初次游行嗰啲朋友啦，就你要同佢即系要多啲同佢解释翻咧，点解要重夺立法会个严重性喺边啊？点解有真普选啊？即系总之你嘥少少嘥少少力牺牲更加多啲嚟唤醒返曾经都牺牲过时间汗水嘅初出嚟游行嗰啲朋友，因为嗰度嘅票数都唔少㗎，老实讲。你只要成功令到呢以前係浅蓝或者戇鳩鳩咩都唔知投咗俾民建联嗰啲朋友嘅票呢，都足以打败建制派嘅票㗎啦。咁至于你嘅票数多咗嘅话，佢又出咩阴招嚟 DQ 啊，或者改变个议会嘅制度啊，咁呢啲我哋諗唔到嘅嘢就唔好諗住啦。咁呢起码要人多势众，好多人入到立法会，甚至乎今次啲议员唔会咁蠢俾佢抽证到讲埋一啲鸠嘢去宣誓㗎啦，相信。咁即係我觉得经验就係用血泪换返嚟嘅。咁但係今时今日呢，既然我哋曾经试过有咁多身边嘅朋友都企出嚟游行，即係我夠膽讲呢，有四分一嘅陀地呢都係不满呢个修例嘅，不满呢个送中条例嘅，亦都係衍生咗话俾大家听政府係对我哋市民 嗰个唔尊重嘅程度去到一个咩点嘅，甚至乎你见到警察咁样打啲人啦，即系用150个催泪弹去驱赶，或者用橡胶子弹嚟射一啲真系手无寸铁嘅学生嘅时候，即系当大家历历在目嘅时候，就要做多啲心奸细作咯，即系千祈唔好话冇用啊！因为我见到今日民阵话七月一号先游行，都已经听到好多呢啲声音啊！成日都话有用咩？七月太迟啦，即系不停咁样制造呢啲仇恨咧，即系讲嚟讲去都系个情绪产生出嚟嘅一啲大嘅问题，即系表面好似人人都有，就系正正人人都有呢个问题啊！我哋呢条社运呢条民主嘅路先咁难行啊嘛！咁如果唔从呢个根本改善或者改变，即系唔从个质改变个量，咁你再大量都冇用啊！这个量系虚嘅量嚟嘅，咁所以听得明就明啦，唔明我都唔知点解释啦。我都用咗我最浅白、最勤力、最牙血出嘅方法讲咗好多次，但系亦都大家未必明嘅话，咁我就好失望啦。咁啊，好啦，咁差唔多啦，亦都仲有冇人留言啊？冇啦。咁好似仲有少少咩200万票王啊。 喂 ,Jenny 江泽民现时90几岁各位啊。喂 ,Jenny, we are winning, 强壮肌与头肌露齿咬牙而笑嘅表情举起 身手辛苦。有牌喎、 啊。喂喂喂啊，你上次去澳洲工作，你住在朋友家还开咪做狗吹24个集 冇错。 Shoot, shoot, 探长有道理。 Well, thank you. 拇指向上，拇指向上，拇指向上 ,Y, V, H, 亦多票都要懂分配。否则出一个200万票的票王 ,Stink 纽约人以 Giuliani 为荣。 对 ,Jenny 探长 ,You are the best. Huteland, Huteland, 你次仇恨唔 work。 是没错，但是不 work, 但是不停地重复呢，一个仇恨一个吹奏，即两边都是一样的，即是来吹奏的明星啦，吹奏那些或者好即是烈士啊那些呢，都是令到件事即是有一些失败的阴影。不知道你明白我讲吗？我自己都不太明白，因为太累了。喂，咁又系时候讲拜拜喇，咁啊今日又要重复，又要去到尾呢，都要多谢返一啲朋友嘅 sponsor 嘅，要明谢嘅，因为你有心意我都有心意嘅。咁啊有边个呢今日？你点解唔出嘅喂？喺度。咦 ?Super Chat 嗰版嘢呢唔见咗嘅。死啦。Super Chat 要 reload 啊，唔知点解又 gone wrong 佢话啊出啦，咁啊 Mio Yip 我谂佢瞓咗觉噶啦，因为好早啊，咁多谢你啊，仲有 Hiltran 多谢，咁啊 YVHYGG 多谢 ，Ultraman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几倍，因为佢连喺PayPal 都 pay 埋，咁啊 James 好似话瞓咗啦，都要多谢嘅，同埋另外有位。PayMe 嘅朋友呢就叫做Shelly Hong 亦都多谢，咁啊咁好啦，希望大家听日一路继续留意呢个社运消息啦，咁原因就係行动已经升级啦，咁所以大家要继续去感染你啲朋友呢，就去打呢场仗囉，真係今次好似打仗咁啊，因为魔鬼距离我哋太近啦，实在。 Caris Y 红猫要 D 候选议员唔好鬼打鬼出几条队 ，Hugeland 和我襟雕米的路 Y V H 亦希望香港的未来更多。再见探长， 再见。 With Jenny by for now， 喂，多谢。 Love you， 拜拜。 Powell 雷各位晚安 ，Chris Harrow Key，Good night。 好 ，Good night。喂，希望大家听朝醒神，有机会现场撞到大家咯，拜拜。